系嘛？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为大家主持啊！杨立门你好， 你好，大家好。 讲讲疫情的最新发展啦，咁刚才卫生防护中心的记者会咧就讲到话咧，再有24宗的新增个案啦，咁其中咧就系19宗是输入的，5宗咧就系本地个案，1宗咧就未揾到源头噶，咁而现有的一啲个案啊，同埋群组啊，都有再去扩大的情况啦。咁啊，寻日所公布的一位20岁吓女性的崇光百货销售员咧，咁啊由初步阳性咧就系转为确诊啦。而新增的都是他的爸爸呢也都是发现是初步确诊的。而见到呢就是可能呢一个的未明源头的两父女呢可能找到一些眉目、因为呢就是因为呢爸爸呢就比他开始发更加早开始发病啦、并且呢就是见到有初确的早前确诊的一位国泰机师啦。曾经在12月尾呢去过这两父女做的药房屯门药房那里呢买过嘢的。两个人呢即是两者即是国泰机师同埋呢对的父女呢有機會咧，係有一個嘅基因嘅關聯㗎，咁就等當局咧去再去查驗一下啦。咁而咧一啲嘅現有群組咧，亦都係再出現一啲確診嘅情況啦。譬如話咧係星期一嗰個嘅生日宴會嘅事件啦，咁啊之前咧所公布嘅43歲女子初步陽性咧，亦都係轉為確診嘅。咁另外咧亦都有多一啲嘅，譬如話係一啲同呢個空姐媽媽群組相關嘅人士。就是有一啲嘅按摩服務有關嘅咧，亦都係轉為確診嘅。咁而咧就亦都係見到係大埔嘅美新大廈咧，亦都係有一啲嘅個案嘅。咁呢個情況咧，我哋見到啊，疫情咧係有擴大嘅。咁當然咧就當局咧就全力咁去追蹤緊呢啲嘅病毒源頭啦，嚇做緊好多嘅一啲強檢，無論係小區嘅圍封強檢啦，以至到係一啲患者去過嘅地方做一啲嘅強檢公告咧，咁而家當局咧都係做好多啦，咁究竟能唔能夠啊喺我哋呢個嘅14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嘅時間之內？可以切斷到呢啲嘅傳播鏈咧，咁啊非常之關鍵啦，楊立滿。 係啊，我諗而家全香港嘅市民咧都好非常之密切咁樣留意住衞生服務中心嗰個嘅偵查工作啊，嚇，即係因為有幾條嘅傳播鏈喺社區嗰度咧係流行緊嘅。咁好彩嘅一點咧，就係而家我哋發現到好多嘅本地感染嘅 Omicron 嘅個案咧，都係可以直接或者係間接咁樣係同一啲較早期嘅個案咧係連上關係啦。咁頭先阿呂光講嗰個個案咧，我哋都希望係咁樣。咁如果真係嘅話咧，就而家係真係有一個理科員啦嚇。咁呢個位女士50多歲嘅咧，佢個源頭咧真係未揾到嘅嚇。咁呢個咧，我哋都係真係要打醒好多个精神啦，咁就算真系揾到个源头咧，其实都真系唔知道有冇啲隐形嘅传播链仲喺个社区嗰度系流行紧，咁因此咧就真系我谂好多人咧系除咗政府要即系要强迫要检测嗰啲咧，因为已经大量嘅新增嘅检测嘅要求噶啦，你打开即系政府嗰个政府公告已经见到咧一页又一页咁好多地方咧系要去检测嘅，咁因此嗰個人手都好緊張嘅，因為我呢幾日我都有去檢測，見到嗰個人龍咧係越嚟越長嘅。咁唔好講話打疫苗嗰啲啦，因為疫苗嗰啲就更加嗰條隊排得好犀利啊！嚇，咁但係都希望各位最盡早咁樣去做檢測同埋打疫苗咯。 如果睇翻數字嚟講咧，咁衞生防護中心都統計啦。咁過去嗰兩個禮拜14日咧，咁其實咧就一啲嘅同一啲嘅個案咧，已經係有超過30宗嚇係同輸入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嘅一啲個案嚟㗎啦。咁、所以都見到咧嗰個情況咧係大家都非常之緊張啦。頭先講啊，即係除咗呢個早前这个北角空姐妈妈所引发的大型群组之外呢、其实刚才都讲啦，即是再整理返同大家，咁有两个的个案呢 都係未揾到一個源頭嘅嚇。咁包括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啦，二十歲嘅女崇光百貨嘅售貨員啦，咁同埋佢嘅爸爸就初步確診啦。咁究竟係咪同早前嘅國泰機師相關咧？呢個要再查啦。咁而頭先係楊立門你講嘅五十幾歲嘅理貨員，早前咧已經宣布咗確診㗎啦。咁而當局咧就係查佢嘅基因排序啦嚇，佢嘅病毒基因排序就發覺咧就同咧呢個嘅北角空姐嘅群組咧嗰、那個基因排序咧係相似嘅。咁但係究竟係點樣去聯繫到，點樣去傳播開嚟咧？呢、這個仲係要當局去到查啊。咁所以咧，究竟呢啲嘅傳播，呢啲即係未明源頭嘅一啲個案，係點樣去追查到嗰個源頭咧？我相信呢個當局咧都係要好努力咁去做呢件事啦。 是啊，咁与此同时呢，因为嗰个个案嘅增加呢，咁政府嗰个检疫嗰个措施呢嘅设施呢亦都係非常非常之紧张嘅。咁竹篙湾虽然话有三千几个病床啦，咁但係呢而家已经係剩得唔係好多㗎啦，可能得几百个或者几十个咁样。咁因此呢就政府都啱啱卫生服务中心张竹君医生亦都宣布咗呢，就係话嗰个检疫，即係从今日开始啦，而家开始公布嗰啲强制检疫嘅時期咧，係由嗰、那個21日咧係縮短到14日嘅嚇。咁、我希望呢個可以真係舒緩到嗰、那個，因為嗰個 Omicron 嘅病發期比較短啦嚇。咁、但係就其他嗰啲措施咧，喺散佈香港新界各地嘅其他檢疫措施咧，差唔多都已經有人滿之患㗎啦。咁所以真係希望嗰個個案咧係可以控制得到咯。 咁張竹君醫生今日喺記者會裡面講咧，即近排個陽性個案都多咗好多啦。咁啊，對於嗰個檢疫中心咧，係個壓力係大咗噶。咁都睇翻過往啲數據咧，就係呢個 Omicron 變種病毒株相關嘅個案咧，佢哋嘅發病時間係短啲噶。咁大多數都係幾日之內咧就會發病。咁所以政府經過諮詢專家嘅意見之後咧，亦都係由今日開始嗰啲嘅個案咧，嗰個相關嘅密切接觸者就由21日嘅強制檢疫咧，就係縮短為14日嘅強制檢疫。之後咧就會喺在家監測噶，咁而咧佢哋喺第19日咧需要去自己去到檢測中心嗰度做檢測噶，咁所以咧就專家都講到話咧，就係根據數據咧嗰個病發期係比較短啲，咁所以咧14日咧相信咧都係足夠嘅。咁大家点睇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啦。咁根据啲资料啦，咁截至到今朝早九点呢，竹篙湾检疫中心可以使用嘅呢就係有445个单位啊。咁原有嘅容量呢就3400几个。咁所以呢就其实都使用咗差不多3000个单位啦。咁剩返445个单位。咁可能呢当局都要去到考虑呢，即究竟有冇需要再征用其他嘅、会唔会系酒店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度假村啦，去到做一啲嘅检疫设施啦。咁大家点样睇而家嗰个疫情发展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咁呢个时候咧，杨立梅，我哋请嚟一位医生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啊，梁医生你好。 梁主持好， 你好。 首先请你评估一下而家疫情个发展啦。头先都讲啦，有两个咧系源头都未明嘅个案嘅，虽然咧有少少初步嘅迹象啦，咁但系仲未知道系点样传播起嚟嘅。你觉得而家社区个风险有几大？ 其实社区风险就好大啊，因为点解咧？其实你最主要咧就系话，你就算话你今次个源头不明个，可能揾到个源头，但系有一个可能揾到源头，但你睇咧。佢嗰個可能嘅嗰個個案入面咧，其實可能已經喺社區咧係發病咗好耐，而家先至知道咧。咁其實個社區由佢27號到而家，中間入面咧呢兩個個案會唔會喺嗰個社區已經再產生，即係話 N 加一條嘅傳播鏈咧，冇人知嘅。咁其實你唔好睇到，即係話我哋見到嘅個案就個表示到就係所有嘅個案，因為 Omicron 咧其實係。好多時候好多嘅隱性嘅傳播咧，呢個係一個最棘手嘅問題。你好似即係天津咁咧，佢一發現嗰陣時候開始做入面咧，而家都去到40宗啦，根本上兩日有好多都係隱性的。所以其實我哋咧都唔能夠睇小個問題，同埋一樣嘢要知道咧，就係話你越追咧就越多呢啲咁嘅個案開始出現，越多啲咁嘅分支，有好多人你都唔能夠係咩話真係揾到佢哋咧。佢就有共同暴露風險，包括嗰啲譬如你係成10日前嘅嗰啲你都揾唔到，咁你入面嘅 揾到嗰啲人有咁多傳咗咁多代，揾唔到都唔通個個唔會傳出去咩？咁、其實入面你點睇都好咧，個社區咧已經去到咁多代嘅傳播咧，個社區入面嘅擴散咧，肯定已經去到某一個程度噶啦。咁你同埋你仲要考慮咧，就話你自己能夠做嘅防控力量，包括隔離嗰個設施咧，已經係全面告急噶啦，人手又告急噶啦。在这样的情形呢，其实你必定呢是除了你说是要尽量是希望我们的空置了的酒店呢尽量用之外呢，你一定是要呢想办法入面呢是提高那个社区那个危机感呢，令到大家由现在开始入面呢真是呢就是尽量都留到家，变了你那个感染接触者之后的人数呢是会降低。就算呢你係話真係佢哋有傳播咧，好多時都會停留屋企啊，甚至乎一啲嘅必須嘅工作場所咧，你先有機會咧控制住嗰個你需要檢疫隔離嘅人數嘅。如果你呢樣嘢係做得慢咧，甚至乎你話因為你係咁樣做得慢，引致其他嘅一啲嘅情況，譬如你晏晝如果仲係人山人海咁食飯嘅，嗰度地方有一個 K11 嘅情況出現嘅，或者學校度有一個大型爆發咧，其實你即刻會見到咧，你個檢疫設施咧已經係全面咧係已經係擠提㗎啦。喺咁嘅情形咧，你令到你成個防控出現問題。嗱，你當然你冇辦法嗰陣時，梗係送翻家居啦。但你要明白我哋點解當時入面係唔做家居檢疫呢，因為家居檢疫嘅以往有好多例子呢，其實可以透過家人呢，係其實入面嗰個個案都未發病，已經透過家人呢未知道個案發病啦，我哋未知已經透過家人傳咗出去個問題呢，最近我哋見到呢，包括即係你最近嗰個空姐嗰個群組喺咁嘅情形呢，其實大家就即係話呢唔希望見到嗰個情形呢，你就係真係啦，我冇曬位啦，我真係要返去家居，由一開始就返去家居啦。去到嗰個咁嘅狀況呢，其實你係喺全球所有用家居檢疫嘅地方呢，係冇一度地方真係能夠控制嗰個疫情喺個社區度爆發嘅。咁、而係你話係成功，所有成功嘅例子入面，你話真係要控制得好嘅，譬如話嘅地方呢，你睇翻內地嗰啲咧，佢就咁啦。當然入邊咧，佢哋嗰個隔離檢仲緊要啦。例如喺台灣啊、韓國，有啲地方佢哋有家居，但有啲地方有家居咧，其實佢係可能係連啲屋企人入邊咧都要留翻屋企咧，到個行動要受到管制咧。但係嗰樣嘢咧，其實都唔係話特別穩妥。而我哋真係話要去到嗰個階段咧，對呢個 Omicron 傳播風險咁高嗰陣時候咧，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咧，嗰陣時你表示咧個疫情開始失控噶啦，所以都唔希望見到嗰樣嘢，亦都要喺盡早咧係睇下揾唔揾到其他設施嚟到處理。當你冇辦法啦，唔夠位嗰陣時候入邊咧，你係將嗰個喺嗰、那個啊縮短到，譬如而家你縮短到14日啦，咁就係話14日嚟講對個 Omicron 嚟講咧，佢都係可以接受嘅，但係咧有一樣嘢啫，就係話咧呢個係相對風險問題啦。因為個風險咧，其實喺譬如話內地有個個案咧，第一個廣州個個案咧，其實回國之後第15日先至係自陽性嘅，所以都唔係完全冇風險，都係要警告嗰啲，即係唔好大家諗住佢一定係好短嘅。都係要俾嗰啲真係完咗14日講俾你聽咧，為佢自己為家人咧，翻到屋企都要好小心，同埋咧有任何嘅問題咧，佢哋都係要做檢測。同埋如果喺咁嘅情形嚟講咧，我諗唔好等到咧係真係話係19日先檢測啦，寧願你出咗去之後咧，第16日都做多次咧，就會比較穩妥啲啦。同埋我哋仲有一樣嘢咧，就喺檢測中心咧，唔好因為嗰、那個。檢測入面咧係要時間咧，你14日第14日唔做，其實最好14日做咗陰性先俾佢走咧。咁你就唔好咧，有啲第13日或者第14日先發病嗰啲，我哋又走漏咯。 OK。 咁聽你講咧，梁醫生，即係而家我哋個環境都係非常之嚴峻啦。咁聽你頭先個分析咧，係咪即係話我哋而家咧必定需要做一啲非常之決斷或者更加嚴厲好多嘅措施去截斷嗰個傳播鏈咧？譬如話，直情係唔俾人聚集噶啦，譬如話唔俾人翻工啊，或者停課啊。 唔係，我哋唔會俾人翻工嗱。翻工入邊咧，你唔捱得幾耐？你個個唔俾人翻工入邊咧，你經濟唔定得幾耐嘅。只不過咧，就話喺能 能力範圍之內呢，其實應該鼓勵做包括埋喺中小企入面呢，係俾啲員工可以居家工作居家工作，冇辦法嗰啲呢將佢分批做囉，避免你喺個度呢一有疫情嗰時候呢你就差唔多全面嘅嘢要停頓晒啦。咁就話有好多嘅嘢入面呢停課呢，我諗係絕對需要嘅。而且你喺個防控度呢，嗰、那個學校呢係一個跨家庭網絡一個好重要一個環節，尤其是呢越嚟越係似上呼吸道病毒呢，我哋更加要小心，因為佢哋影響細路仔呢係好明顯嘅 Omicron。一來呢細路仔可以因為咁入院呢影響到佢自己啦，二來入面呢亦都會引致呢個大型爆發同埋一啲嘅傳到俾家人。正如你而家喺天津入面見到嘅都有一個小學生嘅群組嘅，即係話爆發入面好多都係小學生呢，亦都傳咗俾啲家屬嘅。喺咁嘅情形呢，如果我哋入面嘅喺呢個階段呢就話唔係盡早啊去處理咗學校嘅停課嗰度呢，其實呢一來呢就係話令到我哋呢係容易有一個呢係大型爆發嘅風險，令到我哋嗰個控制嘅資源立刻係全面告緊。另一樣嘢呢就係話，如果你樣樣都話唔使做住，樣樣都話去觀察嘅，咁你點睇俾到個社區入面呢個危機感呢？冇個危機感嘅，其實而家你睇返啲晏晝入面啲商場啊同埋四周圍仲係人山人海嘅。如果你話真係好似安定商場咁樣，你好似屯門入面嗰度嗰個商場咁樣，如果真係有一個咁嘅走漏降喺入面，大家咁人山人海嘅，唔通唔會傳播咩？晏晝食晏嗰時點解唔可以發生另一次 K11 嘅問題呢？咁變咗大家都要從一啲比較實際上角度，如果我哋兩個禮拜內唔能夠將所有嘅傳播鏈都斬斷，仲留返即係譬如話一兩條嘅殘播鏈呢，我哋一有咩任何嘅放鬆嗰時候呢，你根本上就即刻呢好容易又會反彈呢，又出現另一次疫情。所以呢兩個禮拜呢唔係話淨係話我哋係話要控制個疫情唔增長，我哋要真係話要喺個短期內將個控制疫情呢係斬斷咗，我哋先至有機會呢能夠放寬嗰啲社交距離措施。如果你係做唔到呢，你係一路拖長落去呢、okay. 你係必輸嘅。 我想問一下咧，即有啲議員咧都提出啊，不如好似學天津咁樣做一次全民嘅檢測啦，你同唔同意啊？ 嗱，你根本上咧，你係做天津，佢其中一個原因咧，佢哋似乎有一個診斷嘅滯後，開始個介入時間咧，可能佢哋如果從一個由河天津去到即係、就是、學生咧，係翻河南安陽嗰度咧，係已經係喺即係話28號嗰陣時候咧。佢後尾出嚟嘅基因排序同天津嗰個係一致嘅，咁變咗佢哋可能已經有14日嘅滯後咧，佢哋可能傳播代數咧係比較多喺個天津方面咧，係已經係唔能夠去到一個初時我哋靠追蹤接觸者嘅接觸者咧去鎖定嗰個全部嘅疫情啦。佢哋係有需要咧，可能係做一個全面嘅評估，睇佢入面嘅疫情喺佢天津擴散範圍去到幾多咧，而佢哋入面內地入面咧。亦都有佢自己嘅社區嘅組織啊，同埋所有機制咧，能夠俾佢能夠好一兩日或者三日啦。我唔知佢而家就想問，希望兩日係做到1400萬嘅嗰個人口入面嘅覆蓋。但呢樣嘢咧，香港嚟講咧，你就問一問翻我哋上次做嗰次全民檢測嗰次自願性嗰次做到幾多要幾多日咧？咁其實如果我哋喺呢一個我哋而家咧，仲係可以係靠個追蹤，希望大家都能夠留到屋企咧，係俾時間我哋去追蹤攔截嗰陣時候咧。如果我哋嘥大量人力物力去搞一個700多萬人嘅一個嘅話檢測，就算你做一次咧，佢想知道整體情況咧，其實入面咧你都未必係真係有用嘅。點解咧？就話因為而家你都唔使做啦，我都估計個疫情入面其實已經擴散到全港㗎啦。你今次做完出嚟嘅結果一樣，做完一次之後入面咧都排除唔到咧，你其實個社區入面咧仲有啲個案咧仍然係傳播緊，你唔會攞咗曬所有喺潛伏期嘅個案噶。天津而家因為城市大啊，佢哋想知道係究竟係一個區域化定係一個比較重大啲嘅全面嘅一個傳播咧，你又可能要相去睇睇啦。因為如果第日要封鎖啊，要全面一啲嘅，譬如小社區管理嗰陣時候咧，佢哋用佢哋嗰個方法咧，去擴散到咩範圍咧？佢哋可能嗰樣嘢係要考慮。但我哋香港，我哋就算係真係話我哋而家咁嘅情況咧，亦都唔容許我哋咧 係話將嗰個本身呢，就係話做到一個所謂全社區嘅封鎖嘅時候問題呢，因為呢樣嘢我哋既冇咁嘅社會制度下面嘅即係話優越性呢，亦都冇我哋一啲嘅嚴密嘅社區組織嘅即係話監管啦，同埋一個支持呢，你根本上係冇可能做到一個我哋全面嘅小社區管理呢。所以根本上而家你就算係做一次全民強檢，你攞唔到特別嘅資訊㗎。你就唔做，你都知道個疫情已經擴散到相當嘅地方，我哋香港嘅交通一個鐘頭到到都去到㗎，你搭地鐵差唔多。咁你根本上已經有咁多代嘅傳播入面嘅，你唔通諗住嗰個疫情仲會係集中喺一個區度咩？唔會咩？咁其實你做唔做嘅，其實你想揾嘅嘢入面唔做你都知啊，做完亦都唔會多咗好多嘅其他嘅資訊，咁我睇唔到有咩作用咯。 好，唔該曬梁志超醫生啊，多謝你。咁梁志超醫生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噶，咁啊楊立門，咁既然係全民嘅檢測，咁可能梁醫生就覺得未必好需要嘅時候，咁我哋係咪需要好加強好多嘅追蹤啊嘅工作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5宗是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感染源头未确定，患者是昨日初步确诊的20岁女子，她的爸爸亦都初步阳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感染源头未确定的20岁女子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做兼职售货员，住在屯门爱琴海岸八座，主要活动在屋企人经营的屯门友爱村外定商场的东亚大药房，有去过屯门多间的食肆，患者的两名屋企人亦都有病征。张竹君又说，调查发现早前确诊的国泰空中服务员曾经在上个月27号去过这间的药房购物，有机会是有关联个案，但仍然要等全基因分析。有專家建議，因應 Omicron 變異病毒潛伏期較短，加上檢疫設施需求緊張，當局可以考慮縮短在檢疫設施的檢疫期，由21日縮短至14日，其之後的7日在家居隔離。根據當局提供的數字，截至昨日早上9點鐘，竹篙灣檢疫中心的3000多個單位中，只剩下417個單位可以即時使用。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網頁的資料，目前用以安排密切接觸者入住的检疫设施包括竹篙湾检疫中心和3间酒店。竹篙湾检疫中心可以提供3416个单位，当中1940个单位正在使用，另外部分单位正待维修或者消毒，只剩下417个单位可以即时使用，而3间酒店亦都陆续接收检疫人士。有线宽频澄清，在有线电视大楼工作的初步确诊43岁女子并非集团员工，她曾经在今个月4号和5号返回办公室，为员工安全着想，即是起至到今个月21号将会实施多项抗疫措施。有线宽频说，各后勤部门员工因应部门主管安排和工作需要可以在家工作，集团鼓励员工接种新冠疫苗，已经安排办公室和录影厂全面消毒，亦都会定期在公司范围消毒。印度政府开始为医护人员和60岁以上有长期病患人士等特定群组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疫情。目前民众接种的主要是两款印度生产的疫苗，加强剂将会和头两剂同款，不会抽针。当局上星期开始为15-18岁青少年接种疫苗，目前这个年龄组别超过三成已经接种首剂疫苗，至于成年人口当中大约66%打齐两针。印度昨日再公布多179,00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首都德里和孟买的病例激增。总理莫迪和高层官员开会，要求为疫情严重的地区提供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较早前咧，九龙区界限街去观塘近住丽德街嘅第二三线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啱啱清场，不过都好多车啊，龙尾排到去长沙环道。受到较早前嘅交通意外事故影响，现时沿住界限街去观塘九龙城方向，咁啊近住丽德街一带咧多车，因为之前有意外事故啊嘛，龙尾去到长沙环道。隧道方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黄大仙站，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咁隧道入口范围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啲啦，东九龙走廊过海都畅顺嘅，系尖沙咀线来回多车少少，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嘅龙尾喺温思劳街，港岛路面司徒拔道下行，咁近住皇后大道东咧就比较多车嘅，咁龙尾去到东山台。安全车速报告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东涌裕东路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新冠肺炎大流行可以被视为是大自然对不断增加的全球人口和人类行为的报复。 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 除非我们改变这些行为，否则我们可以预计到将来会出现更多的流行传染病。为了保护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必须保护大自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 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疫情嘅最新發展啊！咁大家點樣睇咧？咁啊，而家亦都有一啲嘅源頭未明嘅個案啦。咁啊，亦都要係做好多嘅一啲圍封強檢啊，同埋一啲嘅強制檢測公告啦。咁大家點睇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啦。咁啊，楊立門啊，咁啊，今次疫情裡面咧。其中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群組咧，就是出現在呢個星期一啊，上個星期一啊，就是1月3日一個嘅生日嘅宴會啊，咁就係為港區人大代表洪慧文所搞嘅生日會啦。咁啊，隨計咧就係早前啊，一位37歲嘅女士黃思雅咧，咁就係確診之後咧，咁啊最新嘅情況咧就係佢咧原來嗰一晚咧係帶咗另一名嘅朋友，就係一位43歲嘅女子，亦都係去咗呢個嘅生日宴會。咁今日咧就係宣布確診嘅，咁而咧衞生防護中心就話咧，之前已經問過啊，早前問過阿黃思雅佢嘅行蹤啦，咁但係咧就冇透露到咧喺生日宴會之前咧，佢係見過呢位嘅朋友，並且帶埋呢位朋友去到呢個嘅生日宴會嗰度。咁根據而家嘅資料啦，咁其實兩個人咧，佢哋喺生日宴會之前咧。就去過干諾道西啊，一個嘅根據衞生防護中心所講啦，就一個私人地方去到飲嘢嚇。咁之後咧就出兩個人咧就一齊咧就係出席阿洪慧文嘅生日宴會啦。咁而咧就係早前咧，咁其實衞生防護中心係冇呢位新增嘅確診者嘅資料噶，因為咧嗰個嘅邀請賓客名單上面咧係冇呢位新增者嘅名噶，咁係咧。之後咧，呢位嘅43歲嘅女子，佢自己係喺呢個嘅星期六做檢測， 檢出呢個嘅初步陽性，咁先至發現呢原來佢哋呢係呢位人士呢都有出席呢個嘅生日宴會啊，楊立滿。 是啊，我哋可以一陣傾一傾，即係呢一個，譬如話瞞報呢一方面，其實嗰位人士即係涉及呢一件事件嘅人士個責任喺邊一度啦，同埋其實佢嗰個影響都可以好大嘅，因為如果佢係報遲咗咧，咁變咗嗰個追蹤咧就好難做到，即係嗰個人如果係應該檢疫嘅就冇入去檢疫嘅話咧，佢可能即係傳播咗俾好多其他人，我哋都未知噶啦咁樣嚇。不過我都想講講呢樣嘢咧，因為我自己嘅感受咧係好直接、好切身嘅，因為我自己咧都係去過呢一個生日派對嘅， 係、哦、係啊。你個時間係點咧？ 嗱，我咧就係識咗阿洪慧文好耐㗎啦，因為以前咧政府已經識咗十幾年嘅嚇，咁咧就我係八點半之後先去到嘅。咁我九點前已經走咗㗎啦，因為我亦都冇留低食好多嘢，我只係試過稍微除過個口罩咧，食一啲即係小食嘅啫。咁但係當晚咧，就好多人都即係拎住杯酒啦，喺度傾偈啦咁樣嚇。咁我亦都好多時間都喺外邊嘅，即係露天嗰度嘅嚇。咁點解我覺得嗰、那個頭先你講嗰件事係對我都有好切身嘅影響咧？因為我自從係上個禮拜四係知道呢件事之後咧，咁一路係即係預備咗啊，即係入去做檢疫噶啦咁樣嚇。咁但後屘就知道話，原來係九點半入場之後嘅人士咧，先至需要去檢疫啫咁樣。咁就當堂係即係放心咗好多啦，以為就可以避過呢一次檢疫啦咁。咁但跟住咧就爆出咗楊子京嗰個個案啦， 即係港台嘅節目主持人。 係啊，原來佢係九點半之前已經喺度喎咁樣嚇。咁變咗咧，所有人啦，政府亦都公布咗，所有去过呢一个派对嘅人士咧，都系需要入足嗰关检疫啦。咁样，咁个心当堂系一沉啦。咁当然，礼拜五晚咧，下昼同埋夜晚咧，我都好繁忙咁样咧，去准备紧嗰啲行装啊吓。因为你入到去，因为一月三号起计廿一日咧，你要24号先至出得翻嚟啦。咁都有成16日嘅时间嘅吓。咁咧就要准备好多即系私人啊、卫生嗰啲咁嘅物资咁啊。咁啦，好啦，咁去到礼拜六朝头早咧，原来发觉嗰个杨子京嗰个个案咧系一个假阳性咁样，咁又好开心啦。咁即系又唔使啦，咁开始就 unpack 啦，将我将啲嘢放翻攞翻晒出嚟喺个 keep 嗰度咁样。咁但系头先你讲个个案咧，就系、是、应该系寻日啊，先至寻日中午咁上下咧，先至又出现嘅，就话、是、原来黄思雅佢仲有另外一个朋友系带咗嚟，根本都唔喺嗰个宾客嘅名单上面嘅，因为我哋嗰啲人系全部喺晒个宾客名单度，卫生防疫中心系好易可以揾到我哋嘅吓。咁但系嗰个人咧，因为佢似乎可能系即兴咁样带佢去啦吓，咁因此就冇嘅，咁所以就寻日下昼先至系发现到呢一个个案，咁我哋又系好似即系坐过山车咁，即当堂又死啦，原来仲有一个。咁样点会咁啱嘅咧？咁因此咧就又系去开始准备啦。咁后屘又发觉原来又同佢一齐去都系九点半嘅咁。咁因此咧就九点半离开嘅人士咧，就唔需要去检疫啦。咁所以我到寻日真系下午嘅时候咧，我先至完全放心嘅。你会记得啊 ，Ivan， 你会记得我礼拜五都通知咗你话，我下个礼拜紧嗰两个礼拜我都唔能够主持呢一个节目。 但后来发觉杨立门就九点半之前就离开咗。 系啊，系啊， 咁所以就而家就应该唔喺呢个检疫嘅需要， 完全唔系咯，系即系我有好多即系群组里面嘅朋友都系同一个情况咯。 咁但系你点样形容呢、這个今次嘅宴会呢、這个嘅场地咧？咁系咪真系好多宾客都唔戴口罩周围走，有一个嘅防疫嘅风险咧？咁大家可能亦都会关注、其实呢、這个疫情底下系咪即系应该仲搞呢啲嘅聚会啊？咁。 如果呢个聚会因为系有百几人啦，咁佢嗰个 卫生防护中心话追踪到214名宾客啦，咁已经送咗104人咧去检疫噶。 系，咁佢哋嗰个安排个座位安排咧，都系我见唔到有大台嘅，全部都系啲6个人嗰啲台啦。咁有好多一半咧喺外边，一半喺里边嘅。 咁咧就當然你一個派對，咁好多好熟嘅人喺度混雜噶嘛，咁好多時因為要飲酒啦，咁好多人都係冇戴口罩啦，咁進食嘅時候肯定都唔可以戴口罩啦，咁你好難去控制喺呢一個咁樣嘅場面咧。我諗香港任何一個即係婚宴啊、大型嘅宴會咧，都好難話係唔準啲人咧係離台嘅。呢個當然個規定係咁樣，咁但係係咪真係做得到咧？呢、這個我覺得係唔係咁切實際嘅做法嚟嘅。咁你另外一個問題係咩話？ 係疫情底下呢、這個聚會都成為咗公眾關注嘅焦點啦，就亦都因為有確診者，亦都 應該要有咁大型嘅聚會咧， 有議員嘅出席。 咁我諗都要睇翻咩叫疫情底下，因為疫情咧都維持咗好耐㗎啦。咁喺一月三號當日咧，政府嗰個有關嗰啲規則咧，呢、這、一個派對係冇違反到 嘅，未開始收緊， 亦都未開始收緊。當然佢之前嗰個禮拜已經。是爆发了一个 Omicron 的个案，即是望月楼那里，但是到那时候为止都还未有一个社区的传播的，有几个个案都能够追踪回去那位机组人员那里、因此在1月3号当日，如果你摆回你自己那个时空，你不会觉得所有的东西是要停晒的，即是那晚，因为那晚肯定还有不知几多百个这些类似的宴会在那里去香港各區進行緊啦，咁如果你係當事人，你會唔會因為啊上個禮拜有個有一兩個個案喎，咁我唔得啦，我要取消呢一個宴會，呢、這個唔係真係一個普通人可以做到嘅一個嘅決定嚟嘅，咁因此我諗好多幾個嗰啲高官啊或者係議員啦、都我諗可能都係同樣嘅諗法，因為可能政府裏面都唔係話有明文。禁止他哋去出席呢一種嘅活動嘅，嗱你話呢啲係純粹社交咩？亦都未必一定，因為好多官員同阿洪偉文咧係有公事上嘅來往嘅，咁公即係佢可能佢個職責上係要同佢保持一個好嘅關係，咁保持一個關係嘅時候，咁你都好難避免要出席呢啲啦。咁最緊要就係你要係盡量避免嗰個人群的聚集和縮短那個逗留的時間、據我所知那些高官都很多都是縮短了那個逗留時間，很多都是寒暄幾句、打完招呼就走的了、所以這個、是孰是孰非呢，這個大家都要自己的判斷、 讓公眾判斷、現在呢其實事實呢就是都有十幾位是出席過這次的生日宴會的官員都先後發聲明道歉，正在檢疫中的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就更加是先後兩次道歉、咁啊，佢哋普遍嘅即系用字都系话喂，即系敏感度不足啊，咁就为抗疫嘅工作增添咗额外嘅负担等等，咁、所以就向公众致歉啦。咁但系即系讲翻都系上个礼拜嘅时空啦。咁除咗礼拜一嘅呢个生日宴会之外咧，咁其实呢个礼拜咧，即系上个礼拜啦吓，都陆续咧有唔少嘅部门咧就有传出一啲嘅照片啊、消息啊，就话呢啲部门内咧系有一啲大型嘅聚集嘅活动，咁而咧就系、部分系冇戴口罩嘅，咁譬如话咧系上个星期上个星期嘅一月五号啦，咁系地政总署咧有一个嘅颁授信晋升信嘅颁授仪式啦，咁啊当时咧就有40几人咧，咁就一齐影大合照咧，就冇去戴住口罩嘅，咁啊其后咧就地政总署就回应话咧，咁、那个仪式系半个钟啫，咁啊冇饮食嘅，咁净系影相先至除低口罩啫，咁而另外咧亦都见到咧就系、是、1月6号咧，亦都有一个嘅土木工程拓展处有几十人咧，就参与一个私人游艇嘅派对啦。咁就祝贺咧某一位嘅人士咧，就系升任土木工程拓展处嘅处长嘅咁。咁啊，见到咧佢哋亦都系有一个影大合照嘅环节啦。咁啊，其后咧就系、是、土木工程拓展处亦都话咧，咁佢哋系自费啦吓，咁啊安排呢个外卖嘅食物啦。咁而咧被祝贺嘅人士咧事先系唔知情嘅，而冇进食嘅期间咧亦都系有戴口罩。咁另外咧就有今日咧就见到有传媒有收到消息啦，就话上个星期二啊1月4号咧，咁就消防处就喺尖沙咀嘅消防局大楼咧，就系、搞咗一个百人聚餐午宴啊，处长梁伟雄都系出席噶，咁啊亦都继续有人去质问咧，即究竟政府部门应唔应该咧，就喺呢个疫情底下，即搞咁即一啲同事之间啦，即咁多嘅一啲大型活动咧？ 系啊，我觉得嗰个情 況就未必是那麼理想，因為如果你講到1月5號之後1月6號這樣，其實1月5號政府已經高調出來宣布了一個收緊了很多的社交距離措施的，所有夜晚都禁堂食了，肯定政府內部都有很多通傳的一些勸告、啊、或者通令呢，都希望啲即係各個部門呢去即係執去依循嘅。咁、啊、其實應該係、之後呢就真係、要盡量減少呢啲大型嘅聚會囉。 咁、嗯、會唔會都需要做一啲嘅公務員團隊內部嘅啲有啲人話可能紀律就鬆散咗、嗯嗯、或者要做一啲嘅內部嘅紀律調查。 我覺得都有需要係去係真係喺紀律方面呢係再三提醒，或者係嚴厲少少啦，即係提醒政府內部嘅人員一定係要跟返大隊㗎啦。咁、嗯、但係你話係咪要紀律嘅行動呢，這個真係要政府自己諗返啦。 好，我哋嘅電話係 1872311， 轉頭再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 ，Wouldn't put it past somebody? Wouldn't put it past somebody? 究竟点样解嘅咧，同埋点样用嘅咧 ？Put put it 跟住 past p a s t。I wouldn't put it past somebody。 咁呢个意思呢、這个 expression 我哋呢通常係讲一个人做一啲好衰嘅嘢嘅时候，我哋可以话我信佢真係会做得出一啲咁嘅嘢波咁样。I wouldn't put it past him， 可以话。譬如问一个人 ,Do you think he did it? 你諗係咪佢做嘅呢，譬如可能係咪佢偷咗啲嘢呢，或者整伤咗一个人呢，或者即係做咗啲好唔好嘅嘢呢 ,Do you think he did it? 你觉唔觉得係佢做㗎？咁你可以話呢，我唔會覺得好驚訝囉，如果佢咁做咁。Well, I wouldn't put it past him。咁我就可以咁用嘅，即係呢，我信佢會做得出啲咁嘅嘢㗎。我對佢一般嗰個為人嘅認知 ,ok。你都個例子大家。Do you think Uncle Seal is capable of eating 10 meals a day? 你覺得蕭叔有冇可能一日食咗10餐呢？咁你可以話 ,Well, I wouldn't put it past Uncle Seal。OK， 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自由风，自由风，继续讨论紧疫情嘅发展嘅。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汤家华你好。 啊，兩位好， 你好， 咁而家衛生防護中心就揭發到咧，咁就係、是星期一上個星期一出席生日宴會嘅黃思雅咧，咁就冇講曬自己嘅行蹤啦。後來咧，佢個朋友檢測先至發現咧，佢哋原來咧就係一齊咧去呢個嘅生日宴會之前一齊飲嘢。不如都同聽眾講下啦，其實呢啲嘅漏報咗一啲嘅行蹤俾衛生防護中心聽，會有啲咩嘅後果？ 呢个系刑事罪行嚟嘅。根据我哋嘅检疫嘅条例咧，当即系当局系要求你提供所有嘅资讯嘅信息嘅时候咧，如果你系提供假嘅或者系即系唔系全咧，基本上检 唔系全部嘅行踪信息啦吓。 嗯。 冇錯 ，OK， 咁都見到咧，就係、是上年啦，有一個嘅個案咧，大家仲記得就係印度裔男子同埋菲律賓籍嘅女子咧，咁佢哋隱瞞佢哋嘅行蹤啦，咁分別咧就係被判監3个月同埋20日嘅嚇。咁、另外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咧今次嘅生日宴會啦，上個星期一咧都有發現咧，有人係出席者咧係承認自己冇掃安心出行嘅。咁而一啲嘅官員究竟有冇掃安心出行咧？到而家都仲係一個疑問咧。咁你又點睇安心出行呢個問題咧？ 首先咧，根據我哋嘅檢疫條例咧，特別係599F 咧，就一個食肆佢如果要接待即係客人呢，就根据条例是分了4个区别。咁如果佢哋是最高的区别是即係 D 类的话呢，佢哋就可以举行宴会直至到240人 咁多嘅。咁但係個條例都清楚講明咧，係如果去舉行呢啲宴會嘅話咧，就嗰個食肆嘅負責人咧係需要確保所有嘅到會者係要用安心出行。喺佢哋嘅食肆嘅期間，除咗飲食之外，必須要戴口罩。三分之二嘅人必須要打個針。嗱，呢啲咧全部都係食肆負責人嘅責任。如果佢哋違反咗呢啲責任咧，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刑事罪行嚟嘅。除咗呢個食肆本負責人本身嘅即係刑事上嘅責任之外咧，所有與會者咧。適合佢哋嘅條例所嘅要求嘅規定咧，佢哋都係需要遵守。例如佢哋係需要用安心出行啦，同埋佢哋喺呢個食肆期間，除咗係飲食之外咧，係必須要戴上口罩啦。若果唔係咧，佢哋都係規範咗呢個599F 嘅即係檢疫嘅規例嘅。 咁但係如果食客方面佢係冇掃安心出行嘅話，咁係咪佢係咪都係一個刑事嘅罪行啊？抑或係其實佢都 係一個？但當然佢哋嗰個罪行就冇呢個食肆負責人咁嚴重，因為個法例咧係規定個主要嘅責任啦係喺個負責人嗰度嘅。負責人如果認為嗰個與會者係冇掃到安心出行，或者是不肯戴口罩就應該拒絕他們進入這個食肆裡面。即食肆負責人沒有這樣做，這個就是他們的即是違規的行為。 因此我 但當然個人，個人如果犯了這些罪都是可以被檢控的， 要罰款的， 一般就會是發告票，即是這個定額的 定額罰款 告票，即是一些即是定額的罰款。 应该是即系5000蚊嗰只啦，系咪呢一个？ 系啦，应该系啦。 咁 至于 咁针卡嗰啲咧，即系其实食肆都真系要 check 每一个宾客嘅即系打针 次。冇错，系啊，佢哋嘅法律责任系咁嘅。如果佢做唔到咧，就唔应该开门做生意。 咁、又問下你呢，今次有咁多位官員，十幾名嘅官員出席啦，咁之後你都陸續道歉啦，咁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對部分嘅官員失望啦，咁又話諗緊一啲適切嘅行動啦，你覺得有咩適切嘅行動可以去對處理？ 首先咧，我哋頭先講緊嘅係啲法律上嘅責任嘅，咁但係除咗呢啲法律上嘅責任咧，仲有即係政治上嘅責任， 冇錯。 咁其實呢度我哋講緊係兩類人，一類咧就係叫做問責官員，一類就係公務員，即係啲處長級嘅嘅官員啦。咁問責官員咧，根據我哋嘅即係政治制度咧，佢哋係向特首問責嘅。我嘅理解咧，就其實當天咧，根據報道咧，其實特首係有要求，親自要求佢哋盡量避免出席呢大型活動，咁佢哋即係冇聽到特首嘅勸喻，咁當然係政治上係即係比較難以接受嘅。咁但係另外咧，就如果佢哋係因此啊違咗規，即係頭先我講緊嘅係違反咗法例嘅話咧，咁喺呢個即係政治問責制度之下咧，其實特首係有權去懲處佢哋。至於嗰個懲處嗰個程度去到邊度咧？咁因為我哋個即係政治問責制就冇明文寫明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就係完全都係要觀乎特首自己認為適合嘅懲處，佢都應該可以提出嚟要求，例如係要求佢減薪啦，或者係要即係停職啦，或者係甚至乎係要即係辭職啦，咁呢啲。都應該是特首可以考慮的。至於不是問責官員呢，因為他們是根本上是公務員，所以他們是應該根據公務員守則 去處理的。所以大家應該可以留意到呢，就特首已經公布了呢，就是他分開兩個層次的調查。一個層次呢，就由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先生就負責調查那些問責官員違規的情況去到什麼程度，而給一個報告俾特首，由特首去發落。至於公務員咧，就由公務員局局長聶德權咧係負責呢個作調查。咁亦都係應該，我相信咧，調查完之後咧，就會根據呢個公務員守則去決定需唔需要懲處部分嘅，即係或者全部嘅 公務員的官員。 嗯，係。湯律師，就根據那個名單看到咧，就當晚出席的高級官員咧，大部分都是一些政治問責的官員嚟嘅嚇。 冇錯。 咁佢哋如果真係有錯漏，真係話犯咗某啲嘅法例咧，咁當然嗰個個案就好清晰啦嚇。咁但係如果佢哋係犯咗一啲所謂政治或者誤判或者係嗰個判斷方面係即係出錯嘅時候咧，咁嗰件事就唔係非黑即白啦嚇。即係譬如話嗰招雖然係即係特首有告戒佢哋嗱，你哋盡量避免或者減少即係出席呢啲啦。咁但係據我所知，嗰有十幾個呢啲官員咧，佢都真係跟咗佢咁樣做嘅咧，就係話我都唔留低食飯啦，我係經過係寒暄幾句，打個招呼就走啦咁樣，即係佢都聽咗特首嗰個勸告，咁當唔當可以係冇咁嚴厲咁去處理？ 唔好意思，十秒時間就好快嚇， 係咯，因為我覺得呢個係由特首去決定，因為始終嚟講都威脅到特首或者我哋嘅管治班子嘅管治威信。 OK， 好，唔該曬湯家驊，多謝你嚇。咁我哋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佬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的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底。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六，恒生中国企业84.92升咗1.52，建设银行5.75升0.04，快手77.9升7.15，港交所458.2升8.8，中国平安61.9系升咗8。今日嘅五大升幅股份：华盛国际控股、建裕集团、首都金融控股、Teamway International Group 同埋兴明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当代置业、华邦科技、易通讯集团、骏泰控股同埋中国农业生态。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93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06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7，日元115.61，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2，人民币6.37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3，澳元对美元系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港金报166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78美元，卖出1800.35美元。港汇指数报95.4，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嘅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慢线落去湾仔之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多车啲。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的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还有伟业街，伟业街的龙尾就去到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九龙路面方面咧，现时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就比较多车嘅。去沙田方向嘅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住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嘅龙尾就排到果栏。新界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现时都系比较繁忙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咁啊新墟一带市中心咧都系多车嘅，龙尾喺安定村。安全车速报告由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 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东涌裕东路裕东苑去九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啊，睇清楚包装上食品嘅盐糖标签，咁就可以揀到健康之选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抗体嘅水平咧，同我哋肠胃入边一啲唔同嘅菌嘅个关系喺边一度？ 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 肠入边嘅细菌咧，有好嘅菌，有坏嘅菌。接种疫苗之后，究竟我哋嘅抗体水平够唔够高咧？或者打完针之后不良反应多与少，都系同我哋呢个肠道嘅微生态主宰我哋免疫力有关系。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全民换证，有我亦有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在1980至82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2021年11月19号至2022年1月18号期间换证。换证时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社会共融，爱心包容，记得预约啊。 震撼三响炮，港台电视31国剧三线连环播，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星期一至五晚8:30，国剧830时段， 新剧《星辰大海》1月10号首播，夜11点国剧午夜场上映《爱上特种兵》。 到咗星期六日上昼11点，国剧周末影院继续有《觉醒年代》。 港台电视31支持沙塔新经典。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时间嚟到晚上嘅6:40，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杨立门喺度。 系， 杨立门啊，继续倾疫情嘅发展啦。咁啊，头先都讲啦，咁啊，本港系新增24宗新型冠状病毒嘅确诊个案噶。咁啊，其中咧就系、是、有啲嘅个案啦吓，19宗个案咧都系验出咧就有 N501Y 同埋 T478K 嘅变种病毒株啦，可能咧都系属于 Omicron 嘅变种噶。咁而二十四宗之中咧吓。有19宗係輸入個案，5宗咧就係屬於本地感染嚟噶，咁亦都令到咧，譬如係國泰空姐媽媽嘅群組啦嚇，咁都引發到第五代嘅傳播啦，咁呢個都相當令人關注嘅一個發展啦，咁亦都令到咧就係、是、其實群組裏面咧。都有啲人咧係一啲嘅兒童學生嚟噶，咁啊包括咧就係、是、譬如話空姐媽媽啦嚇，咁啊去過一啲嘅朋友嚇、啊，一啲嘅嚇去同一啲嘅朋友嚇，咁、啊、就係去過呢個天后綠田園嘅餐廳嗰度係食飯啦，咁而咧就係佢唔同住嘅一位3歲嘅男孫咧，咁就係、是、確診咗嘅咁，咁、而早前咧亦都見到啦，譬如係呢個空姐媽媽咧就係、是、都係去過。銅鑼灣啦，一個地方啦，咁就係佢當地嘅外佣咧，咁亦都去過一啲嘅教會啦，咁而教會咧，另外一啲嘅外佣啦嚇，咁佢哋同住嘅少主3歲嘅少主咧，亦都係確診啦，咁令到咧其實都有幾宗嘅一啲幼童咧係確診嘅個案，就令到咧係有多間嘅學校咧需要停課。咁根據傳媒報道咧，已經最少有9間學校咧係因為同一啲嘅病毒確診相關嘅個案咧。需要停課，楊立滿 係啊，當一 個家庭有其中一位成員是確診了呢個病之後，我想都很難避免家庭之中的小朋友咧都係會受牽連、受感染嘅嚇。咁如果個小朋友是翻緊學嘅話咧，就嗰間學校真係周圍嘅同學個風險都比較大嘅嚇。咁頭先我哋都訪問梁子超醫生啦，咁佢都覺得而家都未曾停課，咁學生咧都喺學校嗰度自由活動嘅。咁當然你揾到個個案出嚟，你先至成間學校可能係要檢測或者係停課啦。咁但係因為有咁多嘅隱形傳播鏈喺度，同埋即係嗰個個案發現同埋佢嗰個停課之中間可能都有一段嘅時差嘅，咁都好難避免，即係嗰個病毒咧係喺嘅學校其他地方或者傳染到，即係喺度傳播緊啦咁。咁所以我諗而家好多社會人士都喺度諗緊，究竟其實一個比較嚴正啲嘅做法嚇，即係為咗要根治呢一個嘅傳播鏈咧，係咪真係要考慮停課咧咁樣嚇？咁呢個我諗啊，梁翠偉醫生都有提過嘅，即係尋日喺公眾場合嚇。咁呢個我諗大家都要諗一諗嗰個嘅。那個可行性和是否必要現在這個時候做咯、 上個星期呢就是特首林鄭月娥去到宣布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的安排的時候呢，都有記者問到說、會不會考慮停課呢，當時呢特首的說法就是說呢，因為呢就停課對於學生的精神健康和呢就是身體健康都會造成影響、所以呢就亦都見到呢學校其實做了很多的防疫措施啦，當時的決定呢就是唔會停課住嘅，咁但係即係事隔一個禮拜，咁、那個形勢都相當之唔同啦嚇，咁亦都有啲嘅人士開始建議話，不如停課啦嚇，唔同程度嘅停課啦嚇，咁既然 即係睇班級係咪啊？ 係啦，亦都係即係譬如話會唔會有啲嘅班級可以譬如半日上堂，避免咗午飯嘅時間咧、即係減少咗佢哋除口罩嘅機會咧咁。咁呢啲都係有唔同人士咧就提出嘅一啲建議嚟嘅。咁亦都有啲講話其實都嚟緊啦，二月頭就會係呢個農曆新年啦。咁、通常學校咧都會可能一月尾咧就會開始放農曆年假啦。有冇機會又可以早少少啊？就係、是、開始放呢個農曆年假咧咁。咁大家。教育界的人士咧，即普遍都是关注啊，会唔会都可以早少少同佢哋讲咧吓？即虽则话咧，就学校已经有好多一啲网上课堂吓嘅经验啦。咁但係咧，要去處理而家手頭上面嘅一啲實體嘅工作，要轉做網課啊，咁都可能要一啲時間嘅。咁 係啊， 會唔會希望咧可以政府可以早啲去真係如果有決定嘅話，早啲公布咧？ 係啊，其實即係除咗學校要盡早作出準備之外咧，老師啦，即係要備課啦嚇。咁、一個比較影響大嘅群組就係家長咯嚇、因為佢哋都要要處理即係嗰位小朋友喺屋企嘅時候點樣睇住佢啦，點樣照顧佢啦，因為佢哋可能兩父母都係要翻工嘅咁。咁佢如果喺屋企嘅話，可能真係要揾個人去睇住佢噶啦。咁呢個都係上次我哋有幾個月停課嘅時候咧，都發生過呢啲問題嘅。咁呢個我諗社會上都可能有好多人有意見咯。 但係而家又好似社會又未見到一啲好大規模嘅在家工作嘅安排啦 嚇。係咯。 咁政府都係講緊或者鼓勵私營企業去到考慮將一啲唔係咁緊急啊，即係非前線嘅一啲員工安排佢哋在家工作啦。咁但係究竟有幾多私人企業真係做緊呢樣嘢咧？可能真係要問問聽眾啦。 似乎唔係咁多而家真係。 咁而如果呢啲嘅父母佢冇辦法在家工作嘅話，咁又點樣去照顧佢哋停課要停課嘅小朋友咧？ 係啊，冇錯，呢個都比較複雜嘅問題咧，每個屋企都會面對嚇。 問問各位聽眾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咁而家疫情發展到呢個程度，大家咧就覺得係咪時候需要去到宣布全港停課或者唔同程度嘅停課咧？咁、而譬如話，頭先都講啦，即政府鼓勵私人公司在家工作，咁大家又有冇啲嘅觀察？譬如自己嘅公司有冇宣布呢個嘅在家工作嘅安排咧？都歡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楊立文啊，呢個時候咧就電話旁邊請嚟一位幼稚園校長蔡麗芳啊，蔡校長你好。 系你好， 你好， 系咁啊！嗱，而家即系坊间好多讨论啦，就应唔应该喺呢个嘅疫情嘅发展之中啊，就宣布停课？你嘅意见系点啊？ 首先咧就要睇翻个疫情嘅发展啦。如果你停课，基本上暂时嚟讲，我觉得全港性嘅停课咧，暂时唔需要住。咁但系当然有确诊嘅个案啦，嗰间学校必须要停课啦，以及嗰个社区里边嘅学校都可能系需要停课，因为由于个小朋友或者佢哋嘅屋企人或者个染疫者可能都会喺个社区度有即系走动过啦，咁可能会有一个即系譬如而家小朋友佢戴嗰个口罩嚟讲，有阵时你唔知佢几时拉低，几时捽捽个鼻，几时拗下块面仔，咁可能都会有机会去感染到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系喺紧急嘅情况底下，就应该要先停，即系呢一部分嘅学生系需要停课先咯。 嗯，咁 但系即系你哋就系幼稚园嘅校长啦，你就系、是、咁而家都见到即系咁耐，即系呢一波嘅疫情发生以嚟咧，都最少有3间嘅幼稚园咧，系因为出现咗个案而停课啦。咁而你头先亦都讲啦，幼童咧要佢哋戴好口罩啊，或者系紧守呢啲防疫措施，可能系有困难嘅。会唔会其实可能最先停课会系幼稚园，即系全港幼稚园停晒，可能都系一个选择咧？ 因为如果幼稚园停课，基本上边系需要睇翻家长能唔能够可以有适当嘅人可以喺家里边照顾小朋友，呢个系好几大问题嘅。如果譬如话假设佢哋都系双职父母，咁要依赖工人姐姐去照顾小朋友嘅话咧，咁工人姐姐佢本身佢自己喺个社交嗰个活动里边，会唔会注意到嗰个卫生嗰个情况咧？首先因为好似譬如每个周末啦，工人姐姐放假好多时，你都会见到佢哋喺公园度聚集啊，或者系佢哋喺天桥啦，啲行人天桥上面聚集啦。咁好多时虽然嘅限聚令系四个人，咁我哋都有睇过一啲嘅新闻报道，咁有啲姐姐都话唔紧要啦，咁有警察叔叔嚟去提醒我哋嘅时候，我哋先散开啦咁样。咁其实即系我哋作为一个雇主啦吓，我哋聘用家庭佣工嘅时候，好多时提醒佢哋啊，危险啊，唔好咁样聚集啊。当然如果佢哋聚集戴住口罩嚟倾偈，我觉得个问题唔系好大嘅。但系个问题好多时佢哋聚集系会食嘢，同埋会饮嘢。咁佢哋同时咧，佢哋系好多时候会 share 啲食物咧，系即系一个饭盒可能两只匙羹咁，同时间大家一齐进食。咁呢个问题就系、是、喺未确诊嘅时间里边，大家都唔知道边一个系会带个病毒喺度。咁、然后咁样去翻到屋企咧，咁就会惹即系可能会引起就系传染俾屋企人，即系我哋嘅即系雇主或者系啲少主啊各样嘢咁样咯。咁呢个系一个比较危险啲。咁但系你话翻到学校喺学校里边，咁若多若少，老师咁本身我哋啲老师都应该打晒针啦。咁同埋照顾小朋友方面嘅经验一定系好专业，同埋系会好重视小朋友喺学校里边嘅活动。咁反而就系间唔中有一个两个小朋友，可能佢真系会拉低个口罩啊。咁最紧要就系个小朋友当时佢个社交距离。咁所以喺学校里边，我哋都要即时实施就系嗰个喺个学校个环境个空间里边。控制唔能够俾小朋友太密集咁去聚集进行活动咯。 例如咧，点样控制法啦？ 例如譬如如果个小朋友譬如本身睇翻你个课室嗰个嘅容额啦，你譬如话一个班里边，我当假设有20个学生，咁佢即系政府里边已经系有嗰个叫做空间嗰、那个同人数嘅比例嘅限制啦。咁如果喺咁情况底下，老师可以尽量就将啲活动。將佢分開兩個區域，例如可能係暫停個遊戲空間嘅，咁我哋用埋個遊戲空間進行一啲故事活動啊，咁樣，咁啊變咗可以喺個空間上面嘅使用係盡量分開咯，同埋喺個課室裏面人數少咗啦，你自然就可以將個距離，政府要求我哋嘅就係每個小朋友與小朋友之間咧距離要有1米，咁你可以做到1.5米啊，咁其實個距離都已經係遠咗，咁相對嚟講，如果萬一有其中一個小朋友拉低口罩。咁嗰個傳染性都應該係冇咁危險咯。 你提到小朋友如果長期喺屋企唔翻學，咁可能都會父母方面有個照顧嘅問題啊。咁早前其實都停過課嘅，即係中小學、幼稚園都。咁嗰個段時間，你哋見到嘅問題，你覺得今次係咪都一樣會發生噶？ 嗱，個問題係當時咧，大部分嘅家長咧 都 係 在家工作， 即係在家工作。咁而在家工作里边咧，咁就变咗同时间小朋友咧就亦都 咁就好啲 停课，咁就变咗可能就大家会喺屋企里边，我哋叫做家居隔离会好啲咯。 系， 咁你覺得今次係咪都嗰、那個一個前一個條件係都需要父母喺屋企，你先至真係要全港嘅學校停課先至比較好嘅做法咧？你話係？ 應該咁講啦。如果要全港嘅學童停課，必須要考慮到家庭照顧者嗰個嘅、即係有冇適當嘅人選去照顧嗰個小朋友咯。 係。嗱，咁你提到即係嗰個準備嗰個問題，你覺得政府應該要俾幾耐時間俾你哋？亦或係譬如話我後日要開始你停課啦，幼稚園，你趕唔趕得切咧？你需要幾耐嘅籌備嘅時間嘅？ 嗱，我估個情況應該咁樣考慮啦。首先，如果係疫情係嚴峻咗，咁應該要即時通知停課。而停課嘅定義咧，就唔係進行網課或者係即等於好似打風咁樣。咁嗰個風球嚟咗嘅時候，咁應該係全港要停課，就係要停課，就你唔可以話老師去幫到小朋友再去照顧，或者係去進行其他嘅課一啲網課嘅活動咯。咁變咗，如果你譬如停三日，我諗三日時間，老師已經可以有足夠嘅時間去準備好個網課嘅教材，延伸落嚟就話繼續。即係停課到或者我哋叫做提前放嗰個農曆新年假都好啦，喺嗰個叫做不到校上課嘅時間，我哋係停課不停學，咁係只不過就喺家裏面學習，而老師又有足夠嘅時間係準備教材教具，可以喺好似之前嗰兩年咁樣，我哋都係在家裏面去進行一個嘅網課咯。 係，咁你根據你嘅觀察呢，上一次停課都頗長時間啦，咁當然都有網課等等啦，咁啲小朋友翻學校嘅時候，你覺唔覺得佢有啲咩嘅問題或者咩唔同啊？咁樣咧，你有 好明顯睇到今個年度先至進入學校裏面讀書嘅一啲嘅兩歲班，即係我哋叫做預備班，或者係啲幼兒班。即係第一年嚟入學校裏面讀書啦，嗰啲小朋友呢，我哋好明顯睇到同過往我哋十幾二十年裏面照顧學生嘅情況，就係佢哋係冇社交。唔識同小朋友相處，好依賴，好容易有情緒嘅表現，例如大喊、大叫，特別係尖叫咯。咁呢啲其實都係可能喺家裏面困得太耐啦，因為你當個疫情發生嘅時候，小朋友係唔可以到外面去有呢個遊樂場嘅嬉戲嘅場所啦，又或者佢哋可能係又唔可以去一啲食肆啊進行，即係你都知道食肆可能就係兩人啊或者四人啊咁樣，咁變咗好多時啲大人都會驚小朋友出去外。变食嘢嘅时候会惊受到感染啊，咁都会系让佢哋留喺屋企里边进食，咁所以变咗呢度就佢完全系喺个社交上边咧系出现咗比较大嘅问题咯。 况且其实上网课咧，对于幼稚园学生嚟讲，嗰、那个学习成效系咪都未好似即系冇即系大年纪嘅小朋友咁好啊？ 嗱，當然啦，你話大學生、中學生佢哋係做上網課咧，我諗啊絕對冇問題，因為佢哋專注力要比較好啲嘅。但越細嘅小朋友咧，個專注力係越困難。咁佢哋喺上課嘅時間咧，即係如果你話網課嘅時間啦，基本上佢望到個老師，佢唔係坐定定去聽嘅，佢可能用手好奇去拍嗰個嘅電腦嘅屏幕啊，又或者可能佢哋唔係好習慣嗰、那個空間，因為我覺得係屋企，因為有啲家庭你知香港嘅環境，可能喺睡房里边进行网课，咁我小朋友咧就以为嗰个睡房就是我平时瞓觉嘅地方，佢咪瞓住觉嚟同你哋去进行一啲网课咯。咁其实喺教学上边，老师咧提住小朋友，因为唔可以净系提住嗰个小朋友啊，因为个网课系全班进行噶嘛。咁其实你一个班里边有二十个小朋友，二十个人喺唔同嘅环境里边，唔即自己屋企嘅环境啦，唔同嘅环境里边同埋唔同嘅动作，咁其实老师好难照顾到个秩序。咁变咗我哋自己过往经验喺个网课时间咧，就唔系进行教学。反而係同小朋友進行一啲嘅活動啊！原來我哋冇得出去玩啦，咁我哋喺學校喺屋企裏面，我哋透過網絡咧一啲網課咧，我哋教小朋友唱歌跳舞玩遊戲，咁或者甚至乎同佢哋玩啲猜謎語啊、講故事啊，咁等佢哋係唔需要好專注，又可以有喐動，咁就變咗會好啲咯。但如果你講到話真係要去進行一啲學術性嘅授課咧，係真係好有困難嘅。咁就小朋友第一佢要如果好专注去望个屏幕，可能对小朋友嘅眼睛都唔系咁健康。咁同埋小朋友个专注力嘅时间又唔可以太长。咁如果你网课，我哋嗰阵时候都试过大约15分钟左右啦，就要完结噶啦。咁就变咗同平时最少有25分钟嘅课堂喺学校里面进行嘅活动咧，就少咗好多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小朋友喺咁细个阶段咧，系需要一个嘅语言发展。 咁喺語言發展裏面呢係即係佢某程度上面一定係要透過佢聆聽去專注集中精神聽到老師發出嘅聲音，甚至乎有陣時候睇到老師嘅口型嚟到學講說話。咁變咗而家係透過網絡上面呢會經過啲大氣電波之後呢可能個聲音會變咗啦。咁有陣時候嗰個叫做有啲時差，譬如話個畫面出咗個聲音未出。咁、小朋友就會喺嗰度有啲嘅學習有啲嘅困難喺嗰度啦。 咁即係當然明白啦，即係面授課堂對於年幼嘅學生啊，尤其是幼稚園學生嚟講，一定係個學習成效啊會比較好一啲啦。咁但係而家真係疫情呢都見到喺社區有擴散啊。咁所以雖然呢就幼稚園都話係希望可以即係減少佢哋聚集嘅機會啊。咁但係始終風險係一定會有啲嘅。咁即係可能真係只能夠即係做好自己啦，當然係。咁但係即係可能即係只係望啊，呢啲嘅病毒唔會入侵到幼稚園嘅啫，可唔可以咁講？ 又唔可以話期望嘅，因為嗱本身嚟講咧，要堅守嗰個嘅防疫嘅工作係好緊要嘅，所以咧我哋都堅持老師就盡快要打好曬針。然后小朋友呢佢哋本身就一定系要戴好口罩啦。个口罩嘅定义唔系就咁好似个装饰品咁样装饰咗遮住个口罩算数。系即系确保佢密封，即系唔好有任何机会系俾啲即系一啲嘅病毒系入到去小朋友个呼吸道度。咁同时间就老师即系当然要好即係喺照顧上面，我哋都明白，即係都同老師傾過，就係佢哋一方面又要教學生，另外一方面又要喺個照顧上面，可能而家嘅情況就要調轉，照顧行先，學術嗰部分、教學嗰部分可能要放輕少少咯。咁讓小朋友就係確保曬大家都喺個安全嘅情況底下，就喺個同一個位置裏面進行學習。就唔好俾個疫情去擴散。而最緊要咧就係、希望就係話，譬如話懷疑小朋友或者是屋企人里面可能有机会感染，或者是一些上呼吸道已经是出现问题的呢，尽量都留在屋企里面，不论他确诊与未确诊都好啦，咁他留在屋企里面稍稍休息，咁其实对个学校的环境来讲都是一件好事来的咯。 明白，好，唔该晒蔡校长， 多谢你先。 蔡麗芳校長咧就係一位幼稚園校長嚟噶，咁所以咧就對於教工作者嚟講都係一個難題啦嚇，因為始終咧就係面授課堂對啲學生嚟講咧係會係比較好啲啦嚇，咁但係即係見到個社區嗰個疫情嘅發展，咁應該即係只能夠真係盡量做好嗰個嘅防疫措施啦。咁各位點樣聽點樣睇呢個嘅問題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 18723111同我哋傾下。 即将开锣的澳洲网球公开赛，祖国域上星期入境备战澳网，被边防人员指未能出示有效证明为由将他扣押。澳洲政府指祖国域没有接种过疫苗，亦未有提供豁免证明不能入境，但祖国域一方指出祖国域上个月确诊并取得医学团体证明，符合条件不需要打针。在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华南沿岸，另外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清凉同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江西街嘅快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几分钟前清咗场，咁但系一带嘅交通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一路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咁就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江西街嘅快线曾经有意外，虽然清咗场啦，龙尾都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灯打士街。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松屋村。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意外，龙尾松屋村。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只系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都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 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嘅交通非常繁忙，而家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一路排到去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宏天广场。另外而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青沙公路近荔枝角收押所。青沙管制区嘅沙田方向而家都有特别嘅交通管制措施。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就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嘅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喺入境事务学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同埋东涌裕东路裕东苑去九龙。最后食安仔就提提你，高钠飲食会令你患上高血压、中风同埋冠心病，食嘢记得要少盐少酱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如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论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疫情的發展，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偈嘅。嗱，楊立門啊，就講翻咧，就關於疫苗接種計劃啦嚇。咁見到咧，就近期咧嗰個嘅每日打針嘅人數咧，都係比以往多咗。咁啊，最新嘅每日接種人次咧，就講緊係28000多人啦嚇。咁而7日嘅平均移動值咧，亦都係講緊38000多啊。咁仲記得咧，早前其實咧一度跌到得翻幾千人咧，就係一日嘅啫。咁所以而家咧有一個七日移動平均值係38000多一日咧。咁其實都多咗唔少人去打針嚇，咁所以都見到咧，即係啲傳媒報道咧，見到譬如係打針啊，都係有好多人去排隊啊，預約咗啊，去到打嘅咁。 係啊。 咁而家咧就政府都推出一啲嘅措施啦，咁去到增加嗰個疫苗接種量啊，咁就講到話咧，就嚟緊1月21日開始，醫管局提供科興嘅普通科門診咧，就會由2間增加至到24間啊。咁而另外咧，亦都增加翻2間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咁分別就係教育局嘅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啦，同埋九龍灣體育館咧，都將會喺1月21日咧就係開翻俾大家咧就預約去到打針嘅咁。咁而另外咧就係講緊而家嗰啲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嚇，咁就會喺聽日開始咧。淨係會向長者60歲或者以上嘅合資格人士派發即日籌嚇，即日籌咧就係60歲以下嘅成年人啦，就係大部分嘅成年人咧都冇辦法即日籌啦，淨係留翻俾長者。咁啊，希望咧就方便翻啲長者咧就可以即日咁去接種疫苗啊。咁啊，同樣地咧，即係同一個情況之下咧，咁啊陪同長者去打針嘅人士咧。 都唔能夠一齊打啦，就要預約翻啊咁。咁所以咧都係即係啲措施都係可以優先啦，俾長者去到打針啊，方便佢哋打針嘅一啲措施嚟嘅。 嗯，系啊，我哋见到而家政府即系增加多咗，即系公立医院嗰啲接种站啦，同埋系即系都增加多咗，即系社区嘅即系检测中心，呢个系好事啦。但系咧嗰个需求非常之大啊，吓一公布咗话即系要进入呢个食肆呢啲嘅检疫气泡之后咧，就即系当堂系疫苗气泡咧，当堂咧系多咗好多人即系接种啦，吓咁但系都系好。排隊排到好耐，咁同埋就算預約咗咧，即係都要去到現場都仲要排一段時間先入到去嘅。咁我都覺得大家唔好忽略咧，就其實喺私家嘅診所咧，有成千家嘅私家診所咧，都可以為大家咧係免費打呢一個科興嘅疫苗嘅。咁當然啦，就社會上我諗好多人都有個感覺就係伏必泰咧就係好似有用啲咁樣，科興就冇咁有用喎咁。咁但係越嚟越多最近嘅一啲研究指出咧，就科興其實一樣係咁有效嘅嚇，即係防止即係一個重症嚟講。咁所以咧，大家或者都如果唔想等咁耐咧，其實去私家診所打針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我自己去打疫苗都係去私家診所打，咁嗰、那個要等嘅時間比較冇咁耐啦，因為可以預約啦，排隊唔需要排咁多啦，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考慮呢個途徑。 啊、除咗我哋頭先講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啦，醫管局底下嘅一啲疫苗接種站啦，仲有就係頭先阿楊立滿講嘅私家醫生啦，其實仲有幾個一啲方法咧，可以讓大家去打針嘅，包括就係、是。公立医院嘅疫苗接种站啦，仲有就系卫生署嘅三间长者健康中心啦，仲有咧就系私营嘅医护机构咧，都有其实系有26个服务地点咧系可以打针嘅，仲有咧就系两个嘅流动接种站咧，亦都系咧系开始咗服务啦，咁，咁所以咧就打针嘅方法咧就系政府都提供咗唔少啦，咁，咁但系都要回想翻咧就系、是、啊，其实踏入2022年咧。政府係關閉咗部分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咁而家就話即將會開翻兩間啦。咁、但其實之前咧嚇踏入2022年咧係減少咗啲嘅。咁所以係咪都當初都冇預料到啊？即係有呢個第五波疫情嘅出現啊，以至到咧就係疫苗氣泡嘅配套措施啊，係咪都可能喺當初要決定要關閉一啲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嘅時候，可能都未諗到呢一步。 可能真係冇。想到咯，因为那个反应的确不是那么好的，一开头来讲，但是现在就完全不同了，即是除了说个意愿突然间提高了之外，那个疫情也都急转直下一来，仲有一個原因咧，就可能因為政府都喺度積極喺度推動緊12歲以下嘅兒童咧，都可以開始接受即係種呢個疫苗啦。咁如果真係成事嘅話咧，因為而家即係聽過梁卓偉醫生講咧，就係即係嗰個伏必泰嗰個藥廠咧，就遲遲都未申請註冊啦嚇。咁、但係如果隨時譬如申請到之後，咁如果真係12歲以下嘅小童都開始開打咧，咁嗰個對疫苗中心嗰、那個服务呢个需求亦都会更加增多咯。 嗯，呢个都要稍后咧有待专家小组咧、去到讨论究竟系咪扩大呢一方面，即系将嗰个疫苗接种嘅门槛咧就系再降低啦。 吓， 嗱睇翻咧而家嗰个全港嘅接种情况啦，都依然系咧系长者嗰个接种率咧系稍低嘅。咁见到70至79岁嘅接种率打第一针咧就系51%，80岁或者以上咧都仍然都只系得23%嘅啫。咁、咁点样可以去到再推高长者嘅疫苗接种率咧？咁头先就讲话，即系嚟紧社区中心嘅即日抽只系开放俾长者啦。咁、当然都会方便到一啲嘅长者可以去打针嘅。咁但系另一啲嘅群组咧，就系讲紧喺院舍里面嘅院友啦。咁究竟院舍里面嘅院友点样可以鼓励佢哋打针咧？咁呢啲以往咧，即系一直都系需要啲家属啦吓去到同意啦，俾佢哋咁做啦。先至可以打針嘅咁嗱，尋日咧就係頭先你所講嘅，政府專家顧問啊，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咧就有一個嘅建議，就話院舍咧不如實行一啲嘅默許機制啊，咩意思咧？就話除非長者唔同意，否則咧都會接種。 嗯， 系、 嗯、 啦，咁就讲到话咧，就系啦，除咗长者或者佢嘅屋企人唔同意啦，否则咧都会俾佢咧接种呢个嘅疫苗嘅咁。 即當佢哋提議啦。如果除非你反對啫嚇。 係啦，咁大家點樣睇呢個嘅建議咧？咁嗱，因為咧就係、是、疫苗啦，而家大家都係喺即係譬如都可能係自己去到登記啊，自己走去注射啊咁。咁但係喺一個院舍嘅環境嚇、啊，當然咧我哋好想去保護啲長者啦。咁但係如果佢係唔同意先至唔打，即係話咧，如果佢不置可否咧嚇，佢、或者佢嘅屋企人不置可否咧，院舍都或者即係專家嚇、醫生或者院舍都可能會為佢哋接種疫苗噶咯。咁又係咪一個恰當嘅措施呢、 好似先排都做過一個先導計劃㗎喇，有好似十間院舍係即係獲邀係去進行呢一個咁嘅先導計劃啦。 係啦，翻查翻資料啦，就係上年嘅十月啦，咁社署呢就喺十間嘅安老同埋殘疾院舍就推出咗呢個先導計劃，咁就係為一啲嘅合適又唔反對呢打針嘅院友就接種科興疫苗。咁當時呢就係、都報道啦，就係話呢係俾一啲嘅回調啦，俾一啲嘅院友嘅家屬啦，咁、就問佢哋呢就係係咪贊成或者唔反對呢啲嘅、院友呢去到接種呢，還是即係明確表明唔贊成呢咁。咁有一十間咁樣嘅先導計劃啦，咁我哋稍後都問一問究竟啲院舍業界呢究竟有先導計劃係點呢，如果真係要再擴大嘅話大家又點睇啦，會唔會都造成一啲可能係家屬同埋院舍之間嘅一啲摩擦呢 擦， 因為喂可能家屬會覺得我都冇俾個院友去到接種，咁、但係就因為我冇不置可否或者冇答到，咁、可能就幫個院友打咗啦，咁有咩事嘅時候啊，可能即係可能佢哋會問啦，邊個負責咧？咁呢啲都係可能要大家要問嘅問題啦。不如都問問聽眾啦，我哋嘅電話係1872311 1872311。 好、 今次阿梁卓偉呢個嘅建議，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院舍業界嘅人士啦，就係、是、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啊。陳志玉你好， 係兩位主持你好， 你好， 你又點睇啊？梁卓偉醫生嘅建議啊？ 安老院舍其实都已经是分不同的阶段去推行一些疫苗的接种计划的。那梁医生那个建议呢就是一个默许的机制。而这个机制呢目前在处理就是安老院舍那个长者的评估和接种疫苗的计划里面呢其实已经是存在了这个默许的机制的。 现在已经有的了。 而家其實已經有嘅啦，就主要嚟講咧，呢、這、一個安排其實都係會有到診嘅醫生啦，就幫安老院舍入邊已經即係仲未接種疫苗嘅一啲長者去做一啲評估嘅。咁而評估之後咧，院舍亦都會聯絡翻長者嘅家人啦，去即係問翻佢哋嘅意見，亦都要求佢哋需要簽翻一啲回條俾院舍嘅。究竟佢哋係贊成啦，或者唔反對，定係佢哋唔贊成長者去接種呢個疫苗嘅 ？OK， 不如問清楚先啦。嗱，你話而家院舍已經即係行緊呢個默許機制，咁係所有院舍都係咁樣做啊？定係其實早前講嘅十間先導計劃先係做緊呢樣嘢？ 其實十間先導計劃之後咧，其實院舍已經係推行幾輪唔同形式嘅疫苗接種同埋評估嘅計劃嘅。咁、最近推行緊嘅呢一個主動評估同埋接種嘅計劃咧，入邊其實已經係有一個默許嘅機制。大家會知道安老院舍始終都係有一部分嘅長者咧。他们可能是独居的长者没有家人去帮他们做决定的。而这些长者他们自己也都未必有能力可以决定究竟接不接种疫苗的。所以这些长者也都会由医生去做了个评估之后就帮长者去决定适不适合去接种这个疫苗的。咁當然如果係有家屬嘅一啲長者咧，院舍亦都會係徵詢家人嘅同意咧，先至會去執行呢一個疫苗接種嘅安排咯。 咁即係言下之意就係話，如果真係好似梁卓偉醫生講，即係推行或者係鋪開全港係嘅院嘅老人院舍都做呢一個咁樣嘅默許嘅制度咧，就唔需要有個醫生去首先同嗰啲長者係去驗身，即係證明佢哋係適合即係打疫苗，係嘛？即係都已經係假設咗你係，如果你唔反對咧，我都同你打噶啦。咁係咪咁樣嘅情況咧？ 其實安排上面嚟講咧，住喺安老院舍嘅長者咧。大部分都是比較體弱一啲嘅，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咧，就其實醫生喺接種疫苗之前，幫個長者再做一個評估咧，其實都唔會花太多嘅時間。咁如果由醫生再重新去望一望個長者，去評估佢適唔適合嘅話咧，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個現行嘅一啲做法啦。但係關鍵嚟講咧，就話我哋都覺得，如果喺即係幫個長者評估咗係適合接種疫苗之後咧，其實如果係有監護人或者家屬嘅話咧，都應該係要得到家人嗰個同意，即係唔會喺長者家人唔知識嘅情況底下咧，就去幫長者去接種呢個疫苗。 OK， 即係話院社會出信俾院友嘅家屬啦，就等家屬嘅回應啦。咁如果家屬冇回應到，咁點處理呢？ 如果家屬冇回應到嘅話，我諗呢一方面嚟講咧，就其實院社要聯絡家人嚟講咧。就一般家人咧都會即係作出配合嘅，即係佢嗰個回應咧，其實有唔同嘅選擇啫嘛。第一樣嘢佢可以選擇贊成啦，咁啊冇問題啦。第二樣嘢佢可以選擇唔反對嘅，唔反對嘅話咧，即係醫生如果評估適合嘅話，屋企人係同意，即係醫生就會幫佢接種噶啦。喺屋企人唔反對嘅情況底下。咁當然，如果個屋企人係好堅持，即係長者一定接種疫苗嘅話咧，其實佢嘅選擇咧就會好明確表達係唔贊成嘅，同埋佢亦都知悉長者冇接種疫苗嗰個重症同埋死亡嘅風險啦。 嗯，咁而家可唔可以講下而家個成效啊？即係咁，你即係啲院舍推行唔同程度嘅默許機制，咁而家嗰個嘅接種率係點如何咧？ 我哋估計而家安老院舍長者嗰個疫苗嘅接種咧，仍然係維持喺兩成左右嘅接種率嘅啫。 咁即係因為好多家屬反對啊？ 其實嚟講，我哋知道安老院舍其實整體嗰個評估同埋疫苗接種計劃係進行緊嘅，呢一個計劃其實仲未完成嘅，仲有一啲安老院舍咧係安排緊醫生去做評估同埋接種疫苗啦，即係成個計劃涉及緊嘅係七百幾間嘅安老院舍，咁所以需要嘅時間係比較長啲啦。但係而家香港嗰個疫情嘅情況啦，就協會方面，即係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咧，今日都特別係出咗一個信件啦，就係緊急呼籲翻安老院舍咧，係應該喺而家呢個第五波疫情爆發嘅情況底下咧，盡快再次聯絡翻長者嘅家人，協助翻一啲未接種疫苗嘅長者咧，盡快安排醫生嗰個評估同埋安排接種呢個疫苗嘅。 咁其實係都仲要需要好多時間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咪可能係因為啲醫生嘅人手不足，係即係令到嗰個計劃唔可以即係盡快咁樣推行咧？因為你頭先講過，都真係需要啲醫生去檢驗個位老人家係適合注重即係接種疫苗，先至會問嗰啲家人，喂，咁你而家可唔可以俾你位老人家接受疫苗咧？咁係咪有嗰個嘅關卡喺呢度阻住？ 啱嘅，你講得啱嘅，係有呢個情況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喺社區嘅疫苗接種中心咧，都係非常繁忙緊去處理疫苗嘅接種。咁而衞生署咧，亦都係即係透過一啲即係醫療嘅機構咧，就幫安老院社去進行呢個外展嘅疫苗接種計劃嘅。咁所以就變成一部分嘅安老院社咧，其實佢排期咧，可能係排到去二月份咧，先至有醫生上門去即係評。 控股和接种这个疫苗。那这个时间表来讲，我们都觉得是太迟的。那在现有的一个方案底下，我们是鼓励安老院舍就应该是盡快去聯絡翻一啲未接種疫苗長者嘅家屬咧，攞翻佢哋嗰個回條，然之後咧就每一間安老院舍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到診嘅醫生嘅，即係私家醫生啦。亦都可以將呢個名單咧就交翻俾院舍嘅到診醫生，由醫生咧盡快去院舍幫長者咧去做評估同埋接種疫苗嘅安排。我諗用咁樣嘅方式咧，可能會更加快捷咁樣咧，去處理而家喺一個非常嘅時期底下咧，安老院舍嘅長者咧係需要馬上去處理呢個疫苗接種嘅安排。 嗯，頭先你都講話，即係係需要一啲時間嘅嚇，即係院舍嘅接種嘅計劃咧係需要啲時間。咁但係譬如你頭先講嘅默許計劃，其實推行咗几耐呢？即系头先你讲两成嘅接种率，系讲紧推行几耐嘅数字呢？ 呢、這个计划其实我都应该系推行咗两个月左右嘅时间噶啦，系啦。当然我哋都留意到有一个情况啦，点解安老院舍嗰个长者嗰个接种疫苗嘅接种率咧系即系推展咁缓慢嘅一个情况啦？其中一个好关键嘅情况咧，都系即系长者嘅家人咧，佢系冇一个危机嘅意识嘅。即系我哋讲紧，即系好多嘅家人可能觉得长者住喺安老院舍又冇外出啦，同埋香港过去一段时间嗰个疫情咧都系好稳定嘅。咁但系而家嗰个情况咧，就更加系同两个星期之前系有截然不同嘅一个情况。而家系第五波疫情已经爆发咗啦嘛，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好多家人嚟讲咧，应该系会重新去考虑住喺院舍入边嘅长者咧，佢哋系应该尽快去即系处理呢个疫苗嘅接种安排。 嗯，好啊，唔该晒陈志玉先生，多谢你吓。系陈志玉咧，就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主席嚟嘅。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各位听众点样睇咧？吓，大家又赞唔赞成喺院舍推行一个默许打针嘅一个计划咧？欢迎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讲。你好， 系你讲 系啊，我就听到头先嗰啲你即系提出嚟嘅意见咧。我覺得香港依家呢個時期咧，大家都應該要即係對自己負責任嘅。咁佢打針唔打針，其實都係有權嘅自由嘅。但係如果你通知咗佢啲老人家話我唔想打針，或者佢嘅屋企人我唔想個老人家打針，冇問題㗎。咁咪你將個老人家，你咪接翻自己屋企，慢慢去調理咯。咁啊，直至到疫情啦，好啦，咁你咪又帶翻嚟安老院咯。其實冇問題，最緊要都係大家商量啫嘛，係嘛？你既然咁愛惜嘅老人家，又擔心佢有問題。帶 翻 佢屋企啦。 OK， 明白，多謝曬陳生嘅電話嚇。咁但係當然啦，好多長者需要住安老院舍，都因為 屋企真係照顧唔到佢， 真係照顧唔到啦嚇。咁當然啦，即係屋企家屬嗰啲嘅同意咧，好重要嘅嚇。咁今次咧，咁佢哋都會問佢哋啲家屬嘅，問院友嘅家屬，究竟咧俾唔俾個院友咧去到打針啦？咁。剛才說即反對都是不會幫他打的，但是即如果他贊成或者不反對，就會幫那個院友打針，這意思。 我想剛才那個聽眾那個意見可能意思就是說你有你的自由，不過即你都要考慮回即 整體那個的形勢是怎樣咯，即除非你自己真的可以照顧到個老人家，即你都沒有能力照顧他，你應該給他打針啦，樣。 專家都說呢，真的打針對於長者來說保護力是需要的，是预防重症甚至死亡情况的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措施来的。大家怎么看呢？电话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晚上七点起将美孚新村烂修道五至七号列为受限区域，相关人士需留在处所并接受强制检测。政府目标是在听日朝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当局表示，今日发现一宗曾经在上址居住的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初步显示涉及变异病毒株。本港新增24宗新型肺炎确诊，5宗是本地个案，其中一宗感染源头未明，患者是昨日初步确诊的20岁女子。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女子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做兼职售货员，主要在家人营运的屯门爱定商场东亚大药房工作，平时经常在爱定商场的都城餐厅用膳。他的两名家人都有病征，包括一起居住在屯门爱琴海岸八座的爸爸，即是药房老板，今日亦都初步确诊。调查发现，早前确诊的国泰空中服务员曾经在上个月27号到过这一间药房购物，个案可能有关联，但仍然有待进一步追踪和全基因分析。另外，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的生日宴会，卫生防护中心再收到多些人表示曾经到过，总出席人数增至214人，其中104人已经进入检疫中心。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劝喻曾经出席洪慧文生日宴的立法会议员留在家中工作，避免外出。新民党回应传媒查询，表示经党团商议之后，三名受影响的立法会议员，包括黎栋国、容海恩和陈家佩，将不会出席周三举行的立法会大会。至于叶刘淑仪和李子敬将如常出席会议。另外，民建联表示，曾经出席宴会的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林林和郭玲丽决定听从梁君彦建议，周三倾向不出席大会，改为网上收看直播。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哈萨克副总理兼外长特列乌别尔季通电话，讨论近期哈萨克的局势。王毅在通话中表明，作为哈萨克永久全面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向哈方维稳止暴表达坚定支持。王毅认为哈萨克突然生乱，再次证明某些外部势力并不希望中亚地区和平安宁，中方愿意和哈方加大执法和安全部门合作，维护两国政治制度和政权安全，预防和反对任何颜色革命图谋，共同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渗透。特列乌别尔季向王毅解释当地的示威局势，表示哈萨克遭受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目前局势得到有效管控。他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率先向总统托卡耶夫和哈萨克民众表示支持。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听朝清凉和有一两阵微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是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晚间北风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持续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咁啊，九龙咧，龙翔道去观塘，头先近住北架山花园嗰度咧有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附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开嗰度有意外啊，龙尾去到天主教坟场附近。仲有就系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咧都系有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而因为多车的关系，现在尖山隧道去沙田市中心方向有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龙尾排到去丽景山路。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松返好多了，龙尾在桥面灯位后少少。红隧九龙入口正是收费广场繁忙一些，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仍然好多车，龙尾排到亚加路街。龙翔道的龙尾就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住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亦都是相当之多车的，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面粉厂。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咁啊九龙区啦，窝打老道九龙塘段多车啦，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附近。 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抗体嘅水平咧，同我哋肠胃入边一啲唔同嘅菌嘅个关系喺边一度？ 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教授： 肠道入边嘅细菌咧，有好嘅菌，有坏嘅菌。接种疫苗之后，究竟我哋嘅抗体水平够唔够高咧？或者打完针之后不良反应多与少，都系同我哋呢个肠道嘅微生态主宰我哋免疫力有关系。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香港电台第一台， 太阳底下新鲜事。 有同事被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搵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杨立门。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疫情嘅發展啦，以及就係有專家建議啊，喺院舍嗰度咧就係推行一個打針嘅默許計劃嚇。咁只要咧長者或者佢嘅屋企人咧就係冇話唔同意啦嚇，咁就可以幫呢啲嘅長者院友咧去到打針啦。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啊，楊立門啊，我哋聽聽聽眾嘅電話先啦嚇。咁啊，電話旁邊咧有馮太喺度，馮太你好。 系、hey, 啊，你好啊，主持。就我咧就系、是、我先生系入系院舍嘅院友嚟噶。 系。 啊，咁咧就我想clarify 一啲嘢俾你哋听咧，就系话咧我哋个院舍咧就每曾经问过我两次，同唔同意帮佢即系好民主嘅问过我两次，就同唔同意帮佢接种疫苗。系。啊，咁但系我就我要签翻名嘅、但我就唔同意嘅。咁、我个理由咧我亦都想即系我喺 Facebook 嗰度。都曾经讲过噶啦，就因为咧入院社咧有两种病人噶，咁一种咧就佢行得走得嘅，只不过屋企咧就冇人照顾佢，咁所以先摆佢去院社嘅啫。咁、但另外一种咧就重病嘅，即系唔可以照顾自己，就甚至无丧失语言能力噶，即系丧失乜嘢能力噶咁样噶啦 ，disability 嘅，即系我系保险顾问嚟噶，佢直头 total disability 啊，即系批咗出嚟政府就系、严重伤残啊。咁佢个情况呢就係、是、即係脑充血爆血管啊，中风啊，中咗几次风，喺屋企晕低，扯埋我落地下，成个 CD 架都冧埋，我都机会散啊，咁我就即刻送佢入医院，嗰次係第二次定係第三次中风㗎啦。咁跟住呢佢亦都有认知障碍嘅，就认知障碍梯级即落嘅，即係我都係保险顾问我明白。咁咧梯级即落咧，佢已经落咗几级噶啦。咁而家直头即系要人喂食啊，直头即系而家讲嘢都唔系好得噶啦，有时都唔系好认得我噶。咁、所以我喺人道立场上咧，佢系我先生咧，即系坦白讲，即系如果我唔系一个好老婆咧，我就直头话喂，话不如你直头同我解决咗佢噶啦，一针打瓜佢噶啦咁样。即系我绝对唔做，我唔做呢啲咁嘅嘢嘅。即系佢睇佢而家咁嘅 situation 咧，佢冇可能要打针嘅。 系，医生都系咁讲。 睇有冇问过医生意见咧？ 唔系啊，直头冇医生，因为而家唔入得去啊嘛。以前睇医生咧，我系可以陪同啊，企喺佢隔篱，即系医院即系个医生到诊嘅。 唔系， 但 系 而家唔入得。 但疫苗嗰个计划话有医生去睇过嗰位院友先至帮佢打噶嘛。 而家唔嗱，我就記得我有一次我上去，見到有啲醫生咧就喺度講解，咁啊有啲人舉手話打咁樣啦，咁佢就話俾啲護士聽話啊呢個肯制啊咁樣，咁但係佢就冇問我先生，因為我先生都唔識答佢。 Okay. 啊，咁咧但係咧我就即係其實我最大嘅目的咧，想話俾大廣大嘅觀眾聽咧，就係話有一類病人咧，你真係千祈唔好同佢打，佢打一打就瓜柴噶啦。 OK， 好多谢晒冯太啦，咁啊呢个系佢自己嘅个人嘅评估啦，吓 系佢嘅担忧啦，佢自己嘅担忧啦，系啊。 我哋继续听听电话吓，有刘先生喺电话旁边，刘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啊， 系啊，两位主持啊， 系系， 请讲啊， 系啊，头先就咁样嘅，我听有个幼稚园校长讲嘅，因为我都有孙噶，咁個校長講佢個例子出嚟咧，我覺得佢個邏輯真係好得意啊！我其實我唔係反對話要停課啊，唔好誤會先。但係佢頭先舉個例子個邏輯咧，我覺得有少少謬誤啊。 乜嘢咧？管啦，你講 啊，慧欣嗱，你啲菲傭啊、印傭啊咁樣照顧唔到細路啦，或係俾佢翻學就好啦，係咪啊？慧欣佢哋星期日去公園啊，或者感染到，如果佢翻咗學咪？咪更加好咯，系咪啊？咁少咗感染啊嘛，佢个逻辑就系咁样嘅。我听佢讲啊。 唔系佢似乎就系话，因为如果系喺屋企长期留喺屋企，因为停课长期留喺屋企咧，个菲佣咧就要长时间即系睇住个细路仔啦。咁可能就即系可能又要同系啊，可能要带埋出去即系买餸啊，咁又同其他菲佣可能即系啲佣人啦，可能就即系 系啊，呢、這个都有可能，但系咧。嗰、那個菲傭接觸個細路仔係俾佢翻學時間已經係好長噶啦，咁就依家。咁如果用佢頭先個邏輯嘅話咧，咁樣嗰、那個反而個細路仔感染機會好高喎、啊。佢頭先個邏輯，咁仲帶埋個細路仔翻學咧，而家我仲擔心咗，如果我孫翻學點算咧？用佢頭先嗰個定義個邏輯啊，咁其實就更加唔好俾佢翻學喎、啊。 OK， 好多谢晒刘生嘅电话吓，咁啊都让公众继续讨论啦。究竟而家呢个嘅疫情嘅发展，究竟学校应唔应该停课咧？都系我谂都系好多嘅家长啊，都或者教育界人士啦，都系热烈讨论嘅一个话题啦。咁啊，杨立门啊，呢个时候又讲另一啲嘅话题啦。咁啊，而家个疫情嘅发展嚟到呢度，咁啊，头先我哋都有略略倾过噶啦。咁有啲人就提出咧，就希望做到一个全民嘅检测啊。咁因為講到話咧，即係都譬如話都參考嘅天津個例子啦。咁天津早前咧都發現咗一啲嘅變種病毒咧，就係進入咗社區啦。咁所以咧就全市嘅1400万人咧都進行咗一個全民嘅核酸檢測。咁佢哋嗰個做法咧就係佢哋全市即係佢哋天津市嘅防控指揮部咧，就係展開咗一個全民嘅核酸篩查啦。咁而家咧就會有一啲嘅，譬如順住嗰個嘅住宅嘅樓宇嘅順序啊，係嗰個號碼嘅順序咧，由細到大咁去進行啦。就會有啲義工咧嚇，咁就會喺街嗰度咧就拎住啲喇叭去通知啊，咁就通知啲居民咧就落樓度做檢測啦咁。咁根據啲報道就話咧，啲居民落樓啦。咁啊，統一集合啦，就去到一啲嘅小區門口附近嘅啲檢測點嗰度咧，就進行檢測嘅咁，亦都咧係進行咗一個嘅一個人流控制嘅措施。咁就話咧係市民群眾咧如非必要咧就唔可以離開天津啦。咁如果真係需要嚇有一個凌駕理由去到離開天津嘅，咁就要咧持有一個48小時之內嘅核酸檢測陰性嘅證明同埋健康碼嘅綠碼啦。咁佢哋有一個用一個咁樣嘅方法咧就進行全民檢測嘅。咁香港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咧？咁見到譬如香港嘅專家許樹昌教授都講啦，即香港咧就一定要配合咧居家令咧，先至可以做到全民檢測嘅。但系喺香港，即執行呢個居家令咧，可能會有一個一定嘅難度嚇，咁所以就未必咧就適合於香港之用。 係啊，這個問題都幾富爭議性嘅嚇。以前我服務呢個商會咧，亦都爭取過即政府要即做一個全民檢測啦。咁而家個疫情爆得咁犀利咧，就好多政界嘅人士咧都重提翻即係呢一個嘅建議。咁但係頭先梁志超醫生咧都講話，即係你而家做全民檢測咧，都未必揾得到咧。目前而家我哋揾唔到嘅嘢出嚟咁樣。咁同埋咧，就我同意一點咧，就係嗰個。 即係內地頭先你講天津嗰個做法咧，即係香港要係去複製呢個做法咧，其實一啲都唔易嘅。因為內地嗰個社區個架構咧係好唔同啦，即係佢哋又有街道辦啊，又有鄉村辦啊咁樣。咁佢哋咧嗰個紀律係比較嚴啲嘅，即係你可以命令啲人出嚟啊，或者一定要喺屋企啊咁樣。咁 同埋啲地區嘅管理嘅 組織 啦， 係緊密好多咯嚇。就你香港你唔通靠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去幫你去做監察咩？係咪？咁同埋你檢，就算你全民即係檢測，你一兩日係做唔到嘅。你可能要你七百幾萬人，除非你真係大規模咁樣，即係喺內地輸入一啲真即係專業嘅人手幫你幾一個禮拜之內做好啊。咁但係你一個禮拜真係做到，咁你都要同時即係第，譬如你第一日做嗰啲，你都唔要俾佢出街先得喎，係咪？如果唔係，佢又會出去唔知做咩？咁變咗你真係要整套嘢要配合得非常之緊密先得。咁如果你真係要配合一個居家令嘅話咧，長時間，譬如一兩個禮拜咧，咁對整個社會嗰個影響亦都會好大嘅。咁所以真係有好有唔好咯。 咁其實即係全民檢測呢個話題咧，早喺2020年咧，我哋已經即係社會廣泛咁討論過啦。咁、結果就政府咧就係推出嘅就係叫普及社區檢測啦。咁、就都係得到咗內地嘅協助啦。咁就有多好多嘅一啲化驗所啊、專家啊，就嚟到香港咧就進行化驗啦。咁、結果咧就進行咗170多萬個嘅檢測嘅數字啦。咁 好似有20%多。是真的接受了檢測的。 是。咁所以而家嗰個策略呢通常都是譬如是嗰個地方出現咗一啲嘅確診者，咁、就嗰個地方會當局會向嗰個地方發出一個強檢嘅公告啦。咁喺確診者出現過嘅時段內去過呢個地方嘅市民呢就要進行強制檢測啦。又或者係而家可能某一啲嘅確診者，佢住嗰棟大廈嚇，咁就要進行一個圍封強檢啦嚇。咁呢個而家都係經常會做嘅一啲手法嚟噶。咁、有冇需要去再去擴大嗰個檢測嘅能力嚇，或者係檢測嘅力度，去到一個全民檢測嘅規模咧？咁、呢個就係可能大家要討論嘅一件事嚟噶啦。咁大家點睇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醫療衛生界嘅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医生啊，林哲源你好， 你好 ，hello 你好。 对于使唔使扩大检测呢个问题，你点睇啊？ 扩大检测系有需要嘅，个问题就系之前大家好多讨论啦，会唔会话去到全民检测？不如我用一个较为生动少少嘅例子啦，即系譬如你而家打仗有敌人啦，咁如果敌人喺境外嘅时候，你最重要当然系边防啦。咁啊，边防而家有啲失守咗啦。咁敵人入到社區，咦？佢知道佢只係聚集喺某啲地方，你梗係圍堵啦。咁、政府做緊嘅就係圍堵啊嘛，邊度爆疫就嗰棟大廈就圍封咗佢，然之後全部檢測曬。咁、但係咧，如果有啲病敵人啦，有啲敵人佢已經係滲透咗去社區其他地方嘅時候，嗱，咁你個難題就出現啦，因為你揾佢唔到啊嘛，你唔知佢喺邊處啊嘛，咁嘅時候咧，你一係就所有地方你都去抄曬咯，即係一個全民檢測啦。一系咧，你就先保护我哋最 vulnerable， 即系最弱势、最需要保护嘅群体啊，譬如系长者院舍啦，或者系一啲嘅智障人士院舍啦，能够照顾自己嘅人士啦。跟住，如果做保护晒呢啲意思，即系你除咗同佢检测、打针、疫苗啦之外咧，就佢所有嗰个地方所有嘅工作人员啦，包括埋探访嘅人士啊，或者去探访嘅医护人员咧。你都需要是打晒针同埋常做检测。咁仲进一步嘅时候呢，咁人多聚集嘅地方呢，你咪要去做检测囉。当然检测之余仲有其他措施我哋暂时唔讲住啦。咁你諗係做呢啲咁多工作嘅时候呢，譬如你公共屋邨同埋一啲劏房嘅地区逐个地方去做呢，其实你已经相当之多嘅人力物力摆咗落去㗎啦。咁你可唔可以做得到全民检测？做到嘅。可以短時間做到的，我完全不反對，我支持添。做不做到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嘛。 是。你覺得那個可行性，即是個技術上的可行性有幾高的？因為你700多萬人，你要短時間之內要做完這麼多的檢測。 做幾次的？ 要做幾次？即係一個 做一次嘅。 我知係仲要做幾次添啦，即係你一次可能係即係假陰假陽之類。咁咁但係你覺得人手夠唔夠咧？同埋即係如果要做幾次嘅話，咁係有一個時限嘅嘛？譬如話一兩個禮拜，可能兩個禮拜之內先做完嘅。咁係咪呢兩個禮拜啲人都唔能夠離開自己屋企嘅咧？ 唔好讲人龄你屋企住先，你讲够唔够资源啦。 係啦係啦。 而家係啦，我就上一次普及检测嘅时候，我都叫做有帮下手统筹啊、安排啊。咁我哋上次用咗差唔多一个月时间嘅。 係。 咁一个月时间如果你短啲啦，譬如今次两个礼拜啦，而家开始两个礼拜呢，哇，我諗你如果呢段时间乜嘢即係都企喺住等嗰两个礼拜，场仗就输咗㗎啦。 係。 咁所以时间呢就唔等你嘅。所以剛才我點解我係先做咗啲高危嘅、先做咗最受需要受保護嘅，再做一個係人多密集的地方，其實就咁嘅意思啦。咁、其實都係你做得夠多，咪同全個社區差唔多啦。咁、好啦，我哋再諗一樣嘢就係、喂，你喺邊度做先？記唔記得我嗰陣時用嘅地方係咩地方咧？就係、體育館啊。係 啊。 而家體育館做緊咩？打緊針啊嘛。係 啊 係 啊。 咁你嗰度你想我嚟打針，要我嚟檢測？医护人员都系咁，以前医护人员帮手去做检测嗰班，而家帮人打紧针，咁点咧？ 系 咯，你听得两件事重叠 嘅 喎，其实资源上面、地方上面、人手上面都重叠嘅喎。你取舍好难嘅，唔通唔打针咩？打针好重要，即系早两日阿梁卓伟院长，我好同意佢讲嘅，最紧要系打针、打针、打针，呢个系事实啊嘛。 即系你赞，即系你赞成嘅系由高危嘅群組開始檢測起，就並不是真係一個叫做居家令嘅一個全民檢測，係咪啊？ 除非有人好叻嘅諗到個方法，我哋真係能夠做得到有咁嘅資源，我睇唔到，我暫時睇唔到我哋有足夠嘅資源做。 咁但如果淨係做啲高危群組，咁其實有啲人又可能覺得未必針對到而家疫情嗰個發展，可能而家係真係某一啲嘅地方、某一啲嘅確診者所接觸嘅範圍，先至係咧比較需要去到做檢測嘅。 嗰啲繼續做嘅，而家做緊繼續做嘅，繼續嘅，即係你加多嘢上去加上去啫嘛。做緊嘢你唔可以停，邊境你唔可以停。爆点爆发点嘅检测你唔可以停。 咁你想你讲话人流密集嘅地方要做检测，系你指系边 边 啲地方啊？ 公共屋邨系其中一样咯。香港咁多条公共屋邨，如果你每一个公众首先我唔系专家，我讲嗰啲我意见。咁你每一个公共屋邨做一个单位嘅时候，你个单位系咪比较上快啊？个数万人能够系检测完咗咧？ 即系喺每个公共屋邨度设一个即系检测站之类，或者每一座 呢种系一种办法。 即系全港嘅公邨都做次检测系嘛？你建议 系。 咁就有六成人口啦，可以覆盖系咪？ 好多噶啦，好多咁仲有譬如㓥房户嗰啲区，你都要噶啦。嗰啲區係特別，即係深水埗啊，大家知道嗰啲區係比較上需要照顧多啲。咁你咁樣做法嘅時候，你嘅覆蓋率其實好大。咁但係你逐步去做咧，係一種方法啦，唔係話一定要咁做。咁但係你話如果可以，我哋真係揾到足夠嘅人手，譬如係亦都揾內地嘅專家啊團隊落嚟幫手，你能夠係好短時間真係做曬，佢又可以搭啲篷即係帳篷，唔使用翻我哋而家打緊針嘅地方嘅時候。我唔反對嘅呢樣嘢。 第一咧就可能有啲人會咁諗啦，或者我想象個民情點樣諗，就係咧如果淨係做公共屋邨，咁有啲人可能覺得，點解淨係做公共屋邨啊？咁其實私樓咧都可能有密集嘅情況出現啦嚇。咁如果淨係做公共屋邨，可能會有人覺得係一啲唔同嘅社會地位嘅市民嘅一啲分化咁樣啦，即係有啲其中一個諗法啦。第二個諗法就係、好啦，真係要去執行一個公共屋邨嘅全民檢測啦。你怎样去确保这个屋邨里面所有的居民都做了检测呢？你是不是对一次那些住户的名单呢？如果一些真的没有逃避了检测的人，是不是真的去执法去到罚他们呢？怎样找整个屋邨所有居民出来呢？ 我想你真的要去找他。其实现在你的政府他强检一栋大厦呢，他都有他的方法去到找回那些拍门没应的人的，我相信是一样的，就是这样。當然是不容易的事啦。 但是那個行政 但是他都做到他做緊的嘛，不是新的事 情。剛才說，譬如如果只是做公共屋邨，有些人又會覺得，為什麼不做私樓？ 我同意嘅，即係你逐步嚟咁嘅時候，咁私樓嘅，如果你其實而家任何人行入去嘅檢測站，話要做檢測，冇人會阻你，亦都喺呢個疫情底下咧，全部人人都可以做，亦都係免費嘅，你排到就得噶啦。咁變咗，其實大家都仍然可以去做嘅，只不過你強制嘅，你就會唔係強制，即係你真係要去先去做咗，會唔會係啲比較上高危同埋密集嘅地區咁解啫？ 咁但係譬如話一個屋村有譬如幾萬人咁啦，咁你逐個 block 去做啦，咁驗咗出嚟話陰性嘅，咁佢又跟住佢又繼續翻工翻學咁四圍去咁， 其實係嘅， 係咪人口流動太多？ 係咯係咯，會唔會有一個比較假嘅即係安全感咧俾到人？ 你睇翻內地經驗咧，其實嗰、那個佢就算有檢測令咧。啲人都唔係唔喐嘅，佢都喐嘅，不過有啲即係當然佢有跟蹤嘅能力比較強啦，所以有流動，你加埋個跟蹤，其實係都能夠可以大家仍然係有流動嘅、 但係我哋跟蹤唔到喎，我哋而家個制度， 你見到我哋綁手綁， 係啊係 好多而家呢啲嘅問題，咁而家點？譬如你睇信用卡同埋八達通嘅跟蹤能力仲 強，信用卡好啲啦，係 係啊，係咁係咪即係呢處大家又要再諗即係？同埋我哋除咗跟踪之外仲有冇个疫苗气泡啦，呢个都系摆台面㗎啦。咁你都要实行晒所有嘅嘢，包括疫苗气泡跟踪嗰处嚟讲，就你问我呢，我觉得有比较上强嘅医学追踪嘅方式呢，系真系会帮到我哋同事，即系尤其是而家你要理解 Omicron 呢，佢个传播速度系好快。佢換代係換得好快，佢個 incubation period 即係都三天至五天嘅平均，咁可能三五天佢就下一代嘅啦已經。咁你仲係慢慢追，你就跳咗兩三代先追到上即係阿爺出嚟嘅。咁你傳到去塞嗰陣先搵到個爺出嚟嘅啦。咁你就好大件事嘅啦。咁所以你點樣去改變我哋而家個更加好嘅安心出行嘅系統呢？你問我呢，就係佢要有一個追蹤嘅能力。但係呢，你話我哋只要香港人梗係唔想俾人知道我去咗邊啦。咁你中間可唔可以落墨呢？譬如信息喺晒度，但係如果我唔係去過啲高危嘅地方，衛生當局係冇法子啟動到嗰、那個追蹤嘅喺我身上面。咁但係如果我去過啲高危嘅地方嘅時候，咁佢一啟動就可以抄晒我過去幾天嘅行蹤。咁係咪合理呢？你問我，我覺得合理嘅喎。即係平衡到一個私人同埋整體社會嗰、那個安全性，即係得唔得呢？咁當然即係我亦都唔係識得去寫 IT 嘅人，但係即係我諗呢啲係俾政府去思考嘅問題囉。咁當然亦都係時間，我哋係好緊迫啦，因為而家已經爆緊㗎嘛。你爆緊先去研製一個 恐怕講唔切 出嚟，其實係幾大件事嘅。 是啊，不过即系好多对私隐有嘅忧虑嘅人咧，都就算话政府吓，俾、政府有晒佢所有嗰啲跟到嘅行踪，纵使你话佢唔启动啊，就是、你唔讲我就唔开啦咁，或者你唔去啲高危嘅唔开得啦咁，咁佢哋都系担心噶，即系有好多人都话，总之你政府有我嘅资料咧，佢就担心，即系我谂有人有咁样嘅心态。 你攞八达通，攞身份证，攞信用卡。 是啊，但是我是啊，那些人我觉得他不是咁理性的，做了一个有担忧。 即是我哋理唔理性，即是我哋要睇通啲事，其实唔紧要嘅，即是我哋都是为了大家，其实为了自己啫，到最尾都 系 同埋家人啫。 嗱，睇翻咧就上個禮拜一個生日宴會嘅事件啦，咁其實都已經有與會者就係承認自己冇送安心出行啦嚇，咁亦都係有啲人就即係涉嫌係冇報曬自己嘅行蹤啦，即係啲確診者啦咁。咁你覺得其實點樣去處理呢啲事咧？係咪而家即係可能係好靠嚇，即係安心出行，好靠個確診者自己去報行蹤？咁但係呢啲嘢咧，可能都係咧就係、有人係冇做到。是不是应该要去即强硬啲去執法，甚至是去改进整个的系统制度呢？ 你睇一睇香港过去呢，政府佢嘅措施係好摆好重点，係就係我信我哋嘅市民呢係自律嘅，而佢其实係啱嘅，绝大部分嘅市民係好自律嘅，绝大部分空勤人员都係好自律，事实上係嘛。但你只需要一两个唔自律呢，你就好大件事嘛。咁去到呢个阶段嘅时候，即係你点样可以令到人嗱？一系就冇得自律啦，全部系硬嘅。一唔系 OK， 你自律，你唔自律嘅代价好高，系嘛？即系罚则好重。咁我相信呢处咧，你起码罚则要加强嘅时候咧，咁大家先要以为都系 睇红绿红灯唔好过马路啦，即系咁嘅自律咧就会好啲咯。 嗯， 咁但系你话除咗话当晚，其实你讲个共安心出行有冇数嗰个问题咧、 嗯？ 其实如果系咁多人嘅一个聚会咧、 嗯， 你谂清楚，除咗数安心出行之外咧，嗰、那个场所系需要去睇下呢个人有冇打针嘅、 啊， 因为三分之二佢冇人做呢样嘢都系有问题嘅。 嗯，咁啊，即系当局都系调查紧呢个食肆有冇违规嘅嫌疑啦。 食肆都有嘅，即系唔系净系去嘅人系食肆本身咧。 系啊。 咁、嗯、當然亦都唔係淨係睇呢單嘢咧，咁我哋嚟緊即係星期六日啊，好多人都出去街嘅時候，咁我諗即係大家都盡量留喺屋企。 好， 好，唔該曬林哲元醫生啊，多謝你嚇，就係、是、醫療衛生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噶。咁今日嘅自由風節目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好，聽日再見，拜拜， 拜拜。